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13度嘅气温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啊一齐起身啦吓。咁我都顺利起咗身啦，咁啊希望你亦都系一样。今日朝头早咧就唔好赖床啦。咁啊，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冇错，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今日已经系2023年嘅12月20日啦，不仲有几日咧，就已经去到呢个平安夜啦。好多小学啊、中学啊，可能翻学咧都系翻埋今个星期，甚至乎可能翻埋今日都已经开始可以俾佢哋休息一下啦吓。12月20日星期三，农历11月初8嘅早上，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咧睇到一个嘅访问，呢、這个访问就系一位我哋熟悉嘅歌手朋友啊，被问到佢对于自己嘅容貌甚至乎年纪嘅睇法，佢就话到啦，一直以嚟咧佢都系处之泰然嘅，喺屋企食嘢嘅时候尽量都系食得清淡，基本上大部分都系蔬菜嚟噶。佢话到自己作为一位艺人啦，当然咧系要对自己嘅容貌负责任，亦都系因为对佢嘅一班广大市民咧，即系话俾佢听，我系一个负责任嘅人，要尊重自己嘅工作，所以喺食方面都特别系有研究嘅，食得清啲嘅。佢话佢亦都接受咧，就系老嘅，因为有记者问佢，咁你系咪好怕老啊？会唔会谂啲办法令到自己保持青春啊？佢工作的而且确咧，系需要令到自己个青春嘅年期咧系较为长，所以喺各方面，例如系保健，亦或系食物方面，会系较为着重多少少。咁啊，但系咧，佢亦都会接受一个人年纪咧系会不断成长、不断老去，令我顿然之间醒悟到，我哋的而且确好多人系不愿意接受自己嘅任何一样嘢。或者部分的东西，部分的事情，如果连自己都不接受的，怎样可以将自己做得好，怎样可以将一个更加好的自己演绎给其他人看呢？今天的你可能仍然有一些自己的地方是自己都不满意的，尝试一下改变它，又或是接纳它。 若要攀登，都总会有段路。大厦顶楼定有阶梯，终于通得到。所以别说高妹孤高，总是追不到。害怕不自量力行过，望见惊而畏高。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对你印象还好，只不过自信差两毫。要是你乐意做，怎会给那几寸难度？我的心里未一样高，你别为此苦恼。挨争只不过磨平几寸，会试着习惯这差距。就你的拥抱，如何落泪？落到山腰都竟已化做梦。如何寂寞？候了飞机，通通飞不动。虽说习惯高空之中孤立的感觉，愿我低头时仍能够 又望见安置我的情人怀抱。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对你印象还好，只不过自信差两毫。要是你乐意做，怎会给那几转眼走？我的心里你一样高，你别为此苦恼。孩子，只不过磨平几寸，会试着习惯这出口。你没有六尺高。 一首作品来自梁咏琪，高妹正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五分的早上了。天气方面，早晚寒冷，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咁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噶。天文台喺嗰啲天气预报上面咧，都已经讲埋圣诞节啊，早晚系点样啊？咁冇错，圣诞同埋农历新年咧，亦都嚟紧咯。咁啊，为咗鼓励大批嘅市民啊，广大嘅市民咧就留港消费，咁啊，所以咧喺寻日嘅时候啊，吓，至到咧就系明年嘅2月29号期间，推出咗一个叫做香港节日狂想嘅活动。咁啊，希望咧就集合全港众多嘅零售店铺喺两个佳节期间咧，提供各种嘅消费，以及咧就折扣同埋礼遇俾香港人。啊，睇翻呢个活动咧，去到目前为止啊，已经超过100个嘅品牌商户啦，涵盖超过300间嘅店铺参与，3000间嘅店铺商与。咁啊，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亦都话到啦。呼吁全港的所有零售商以及就餐厅店铺踊跃支持。我们协会亦都期望在未来的政府牵头底下，零售业界可以加强和餐饮以及就旅游等等的行业联手合作，发挥一个叫做协同效应，营造具有香港特色的旅游。今次推出香港节日狂想的活动，都见到头先提及过，竟然有咁多嘅商户品牌去到参加，涉及啲乜嘢呢？涉及不同零售以及餐饮类别啊，例如系餐厅啦、时装、眼镜以及鞋啦、电器、电信、百货家品、珠宝首饰、保健产品、化妆品、个人护理用品、超市同埋便利店，仲有各式嘅食品同埋酒品添。嗱，呢啲嘅优惠包括咗咧，就各种消费折扣，同埋咧就系一啲嘅平台嘅。有啲咧可能为超级市场，例如买够几多钱啊，就会送几多钱，咁啊如此类推。啊，今次呢一个嘅香港节日狂想咧，咁啊会分两个唔同嘅阶段。第一阶段咧就以圣诞元旦篇去到打头阵嘅。打头阵意思即系话12月19号至到明年嘅1月17号为止，并且咧会以农历新年篇啊作为第二阶段嘅接力嘅。 就失覺咁啊！接力接力接力，有得接力啊！所以佢哋嘅優惠就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啦。目的都係希望我哋留港消費之餘，可以玩得開心，感覺得到幸福。 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6:22，佢系 J 风同尹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继续咧，都系13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嘅生效。呢几次咧喺成语百科入边所揾翻嚟嘅，找寻到嘅成语咧。都是相当之耐以前的出处的，都是来自刘邦一系列的事啊，或者是人啊。今次呢就是刘邦和项羽，大家都知道他们对垒了。其中韩信协助刘邦打项羽的时候，其中一场的胜仗也是最亮丽的一场，我自己认为就是十面埋伏这一场的战役啦。咁啊，楚汉相争喺最后之战嘅时间，咁啊，刘邦重用咧就系韩信啦， 咁啊，将项羽竟然间能够令到佢重重被围困。咁啊，围困嘅地方就喺边咧？就系、是、垓下咁啊，亦都咧就系安徽省嘅地方嚟嘅。咁啊，当其时韩信大将军就采取咗一个十面埋伏嘅战术，咁啊令到佢咧就逼住项羽喺乌江嗰度自刎，咁啊取得决定性嘅胜利。四面埋伏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其实啊，正值咧就系喺附近有好多唔同嘅伏兵，呢啲嘅伏兵咧，咁啊系可以令到人哋完全冇其他嘅退路。啊，十面埋伏啊，见到佢一用嘅时间，亦都咧就系配合埋其他连续技啊，即系好似打机咁样 combo。连续技嘅意思即系话，佢除咗十面埋伏嘅战术之外啦，亦都咧就系有用埋四面楚歌。同样都是咧，设下十面埋伏，令到敌人咧自投罗网嘅意思，有围住对方，令到对方完全冇退路。除咗咧系呢一个嘅叫做物理上啊，即系用人啊，去到不断围住佢哋之外，打心理战亦都咧用咗十面埋伏嘅攻势。今次咧就将十面埋伏转咗做四面楚歌啦。点解咁讲咧？今日当佢哋项羽军啊，咁啊项军咧，佢哋被围攻嘅时候，其实好多嘅士兵咧，战意亦都开始咧就系消却噶。喺呢个时候，韩信竟然间咧就揾咗啲楚人啊，去到咧就系唱出咧佢哋故乡嘅家乡嘅歌曲。咁啊，换言之，唤起咗大家咧就系对家乡嘅种种嘅思念之情，逼住咧就令到佢哋嘅士兵更加冇战意，甚至乎好多都变成逃兵。所以就是因为咁啊，令到好多嘅士兵咧，更加会谂到就系唔通敌方嗰度的而且确咧，有好多我哋嘅逃兵已经归顺咗刘邦。既然一有呢啲嘅谂法，战意亦都大减。固然之，四面楚歌呢一个战术，如果加埋十面埋伏啊，无论系内定系外，都能够做到咧，就系攻守兼备，令到敌方咧就完全冇退路。咁当然，如果你话系项羽方面啦，曾经亦都打过一啲嘅战役，就系破釜沉舟，相当之出名。同样嘅战术，其实用亦都咧就用过唔少次噶啦吓。咁但系冇办法，喺战场上面技高就一筹，似乎十面埋伏加埋四面楚歌，喺以前嘅时候战术嚟讲的而且确咧，战术大师用得相当称职。今日喺我哋嘅商业社会上边，又可唔可以用到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呢啲嘅方式，去到令到啲消费者更加愿意咧，就系用佢哋嘅金钱去到贡献俾你呢？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是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都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身在此，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Darl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当拥抱其实为了 是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出的需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旅发局推出200,000份香港夜享乐本地市民版餐饮消费券，市民今日上午10点起可以在旅发局的电子平台免费领取第一批一共100,000份餐饮消费券，每份价值港币100元，涵盖全港近130个商户，合共超过630间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食肆和酒吧。有关商户名单即日起已经上载再到电子平台俾市民参考。旅发局话，所有餐饮消费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市民成功领取电子餐饮消费券，可以在每日傍晚6点之后，前往已经拣选的食肆或者酒吧，堂食消费满100元或以上，即减100元优惠。至于第二批100,000份的消费券，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上午10点起派发。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地震已经造成127人遇难，震央和周边民房以及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他抵达积石山县之后，慰问灾民和探望伤者，详细检查抢险救援和灾民安置情况。张国清夜晚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坚持将救人放在第一位，继续增派医疗队伍物资，精心救治伤者，保障灾区能源供应和通讯畅通，优先保障抢险救援和救灾物资快速通行。他又说要严密监测余震和次生衍生灾害，并且迅速将救灾物资发放给灾民。以色列军方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多个目标，据报加沙城有2座住宅建筑遭到空袭，造成至少50人死亡，10多人受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就发放2个以色列男人质的录影片段，2个人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紧急行动，等他们可以获释。以色列传媒说，在片段中可以听到有人警告人质，说他们随时可能死于以军的轰炸，认为2个人是在胁迫之下拍摄有关片段。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再度推迟有关加沙战争决议的表决，以寻求共识。决议草案原定星期一表决，但是因为呼吁停止敌对行动的措辞陷入僵局而推迟。新草案之后改为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暂停敌对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列为需要关注变异株，但是说 JN.1 变异株不会对公共卫生构成太大威胁，说根据现有证据 ,JN.1 变异株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的额外风险目前被评估为低。世卫又说，现有的新冠疫苗可以继续预防 JN.1 变异株和其他正系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引起的严重疾病和死亡。 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人嘅瑞瑞李丽瑞啊！今年冬至咧，希望妈咪唔好再煮饭啦，我唔会翻嚟食饭噶啦。不如咁啊，我哋一齐出去食，等你唔使煮得咁辛苦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CIBS 人人广播， 李博尔嘅朋友，香港需要你啊！ 联系香港，连结技能与专业。 This program aims to highlight how they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 and the value of their profession in HK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Trainees to our entrepreneurs. 好啦，好似啦， 就系 CIBS 节目，联系香港，连结技能与专业。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6:37啊，冇错啦，继续咧都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咁另外寒冷天气警告之余咧，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云啊，呢个关键啦。天气已经冻噶啦，仲有咁大风吹，真系惊你唔冻咩？所以大家唔好俾佢吓亲，着多件衫。朝头早嘅时候，咁啊，相信咧大家都好想饮翻一杯嘅热饮。去到令到自己暖一暖胃，咁啊天王以前都讲啦，朝头早啊有一杯暖水，咁啊可以提升你身体嗰个代谢，咁啊令到你自己个人精神啲啊，啱嘅啱嘅，个人咧精神上要休息或者要慢慢 warm up， 其实我哋嘅身体又要休息又系要 warm up 嘅，一杯嘅暖水咧正正咧就系非常之好，令到我哋嘅身体五脏六腑由一个沉睡嘅状态，慢慢慢慢令到佢苏醒过嚟，进入状态。所以饮翻杯暖水系好噶吓。咁啊，对好多人嚟讲，朝头早咧仍然有好多嘅工作要去处理嘅。咁有啲咩方法，有咩饮品系可以提升大家嘅战斗力呢？好啦。提升战斗力的方法除了是喝一杯暖水之外，暖水都已经喝完了，当你需要例如是考试，又或者你今天有很多的 project 要做，在工作上有很多的难关，有很多挑战的，好了，我们看回研究了，说到呢热朱古力即可可，其实对于大人小朋友来讲呢是几好，特别是冬天的一个饮品来的。我们先不要讲它卡路里，我哋讲佢入面嘅其他营养成分先。第一，佢甜甜地令到你饮落去呢 舒服其实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不过科学家都调查发现，原来这些叫做热可可呢，是可以帮助大家的脑袋变得更加聪明的。以前呢曾经呢就睇过一啲嘅研究报告，就话到如果你系去考试，考试之前啊，如果你能够呢就系食粒糖，咁多啲嘅糖分俾到个脑袋呢，咁你遇到啲难题嘅时候有更加多嘅脑筋啊去到呢就系转弯，从而解决到啲问题嘅机会率呢系高啲嘅。其实同样嘅元素，因为可可入面亦都有唔同嘅成分，呢个成分喺叫做各类嘅植物入面呢，原来自然产生咗一种抗氧化剂。呢啲呢原来係可以令到我哋人类嘅大脑变得更加敏捷。根据英国同埋美国嘅共同研究亦都指出，如果健康嘅成年人飲咗可可嘅飲品，即使参加一啲困难嘅任务仍然能够表现良好。好啦，当人类飲咗呢一类型嘅健康飲品，我可唔可以叫健康醒脑飲品会好啲，因为佢可能会肥呀。有冇啲醒脑嘅健康可可飲品啦，喺大脑决定一啲重要嘅区域嘅一个叫做额叶皮层入面嘅血液含量啊，係嗰个含氧量啊会更加高。所以就能够帮助我哋更加快去到解决呢啲嘅问题啦。呢一类型嘅抗氧化剂喺茶啦、红酒、蓝莓、苹果、梨、樱桃、花生中入面呢都可以揾得到。当然可可豆嘅种子入面呢就含有非常之丰富啦。所以呢先至会喺呢啲嘅研究入面啦，咁有呢啲个叫杰出嘅结果。嗱，啲研究呢就招募咗一啲呢就18至到40岁之间嘅成年人啦。咁佢哋呢就进行咗呢啲嘅研究，从而即係解决问题之后发现咗呢啲嘅结果嘅。信唔信呢？咁真係咁讲啦，由得你。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醒脑啲嘅，咪当氹下自己开心试佢一排。嗱，佢哋话到话解决问题的速度是可以快到 11% 的，不妨试一试，可能真的会见效，令到你今日作出很多英明的决定，速度都可以更加快呢。 晨光百科， 好了，晨光百科6点41分又睇睇天气啦。早晚寒冷，初时部分时间呢係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都係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圣诞节啦，早晚持续寒冷，天气亦都干燥，日夜温差係较大㗎。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都干燥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係生效緊嘅。这个天呢好容易就会赖床。我哋成日都话你赖床指数有几高呢，可能同个气温有关。今日嘅赖床指数呢都肯定係高㗎啦。赖床好定唔好呢都有好多众说纷纭啊。有啲人就话到唔赖床即刻弹起身咁就梗係好啦。咁但身体有阵时都需要呢就係休息嘅。好啦，有研究又指出喇，原来瞓醒咗之后赖床30分钟可以令到你嘅表现唔错㗎喎。好啦，呢、這个呢就喺瑞典啊，斯德哥尔摩大学嘅研究人员呢就喺一个叫做睡眠研究杂志入面呢就表示啦，同早上嘅闹钟，即係朝头早嘅闹钟一响嘅时间啦，即刻起床然后即刻工作，比起第一次闹钟响咗之后啦，咁隔咗30分钟，即係你有30分钟赖床嘅时间，原来赖床嗰一刻呢係可以令你嘅脑筋慢慢慢慢慢慢醒噶。既然呢个慢慢慢慢慢慢醒咧，换言之，即系佢可以令到你嘅脑筋嗰个表现个认知力咧，可以慢慢变强噶噃。研究人员认为啊，闹钟响咗之后啦，再赖床30分钟不会产生呢个负面嘅影响，反而能够咧就帮助到嗰啲朝头早昏昏欲睡嘅人啊，彻底咁样清醒过嚟。咁到底系唔系咧？我唔敢讲。因为我冇份参与呢个研究嘅。有时呢大家都知㗎啦，赖床嘅嘢呢有时一赖就赖起上嚟，可以赖好耐。赖到你迟到啦，赖到你个人呢就继续都系蒙糊糊啦。直至到边一刻呢你突然间醒呢就系迟到嗰刻啦。 望一望个钟，哇，九点啦！于是乎咧，你肾上腺一谷上嚟，你个人就即刻醒啦。咁呢个咧就系咪赖床赖得太耐又唔得咧？咁研究报告咧就冇指出啊，因为今次系针对30分钟啫。咁所以今日先俾一个时限自己赖床30分钟，然后起身咧饮杯可可，咁样你今日就应该无往而不利啦。好啦，未完噶噃，继续睇下先。原来赖床啦，冬天赖床啊，系有啲科学咧去到即系叫根据翻啦，系可以影响我哋嘅心理嘅。呢、这个心理方面系点咧？嗱，好多人都担心啊，自己朝头早啦起唔到身啦，会俾自己咧就设有多个嘅闹钟噶，三至五分钟响一个，导致成日咧有机会瞓得唔好。所以建议大家咧，咁有啲人就话到减少赖床，咁但系如果能够将佢 set 喺一个嘅时间嗰度咧，三十分钟就叫做最好啦。即系话，如果你系要七点半起身嘅，你个闹钟咧就 set 七点钟，然后俾自己半小时咧去到赖床。根据翻研究咧，咁样就可以提高咗你嗰个嘅叫做当日吓嗰个嘅睡眠状态，因为你有足够时间赖床啦，亦都有足够时间准备啦，又唔会话醒下瞓下咁样。好啦，肚饿嘅时候咧，唔好赖床，因为赖床有呢个技巧嘅。如果肚饿嘅时候赖床，可能会出现咧就系低血糖啦，或者系胃炎等等嘅情况，啊对健康唔好嘅吓。好啦。咁仲有就係保证有充足嘅睡眠都好重要嘅。对于嗰啲原本呢就起唔到身啦，成日挨夜嘅人呢，咁其实对佢哋嚟讲呢，就首先第一样嘢要戒咩呢？戒玩手机。可以增加呢就係冥想嘅时间。赖床呢亦都係半冥想嘅一个状态嚟嘅。咁可以令到我哋自己嘅脑筋清醒啦，諗咩都得嘅。諗下啲新嘅嘢，或者諗下啲自己开心嘅嘢、怀旧嘅嘢。都可以令到自己咧喺赖床嘅时间表现得咧就更加出色嘅，所以今日咧嘅节目就好特别啦，因为我哋提供咗一个咧就醒脑嘅方法，就喺之前啦，咁啊讲咗一啲研究报告就系同呢个可可有关嘅，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赖床。原来赖床嗰个技巧，我哋要捉得准。赖床30分钟，唔好太长。而赖床亦都系要喺之前咧，就已经 set 定呢一个嘅闹钟，咁啊等自己有足够嘅时间赖床。咁啊又唔好即刻话闹钟一响又砸醒，所以个闹钟咧其实都系关键嚟嘅。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希望大家喺呢一个赖床同埋饮品。在一个正确的影响底下，今日的工作和表现呢是可以做得相当之好。如果你现在正直的赖床的话呢，不紧要，都是好事来的。开始计时30分钟，可以想一些自己喜欢想的东西，然后就起身啦。 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坐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像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星光伴我心。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真可惜，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70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不干潮流 成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陈百陈百与怀旧是一种品味。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职场 KOL 咁，我哋嘅职场后花园今天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 早晨啊，早晨， 早晨啊，安安。嗱，今日咧，上次你介绍咗呢个圣诞节啦， 系啊，圣诞树， 圣诞树啦。今日咧会唔会有啲嘢同圣诞树又有啲拉楞嘅咧吓？ 有一個咧，植物咧，其實係對對於我哋聖誕嘅聖誕樹啊、聖誕節咧，係生息不少， 生息不少， 係令到嗰件事係高級咗。 綠色植物 唔係白色嘅棉花、 哦、 其實我啲朋友都應該好熟悉呢個棉花。 我細個一聽棉花，我淨係諗起嗰啲藥水膠布。 呢、這個棉花咧，其實係一個波波形嘅一個球，我唔知道、啊，我驚大家聽眾搞錯咗、 哦， 以為我哋即係包扎，都係包扎。 我有買過啦，呢一隻， 你用嚟睇下。 白白地色，好似有一個波波咁樣嘅，跟住佢呢個波波嘅棉花球下底咧，都有幾朵花瓣， 襯 托啊，係葉嚟嘅，係啦。咁啊，襯托出嗰個波波嘅棉花球，望起上嚟咧，都幾盞鬼嘅喎，係幾靚 嘅 噃。 係佢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一支。一支好硬嘅款，跟住上面可能有四朵棉花咁样，棉花波波，即系好似点今次点介绍啊？唔系糖不甩，系白色嘅啦，白色嘅糖不甩咁样一支， 系啦。 但系嗰个棉花咧就大嘅， 有个顶，好似棉花波波，有啲似咧嗰啲棉花形状嘅耳环， 系啊，系。但系嗰个支咧就好多个棉花嘅， 咁当然系啦，唔系耳环咁简单啦， 系啦， 有一个好靓好大嘅耳环。啊！呢、這個好好。 咁佢其實唔係花噶啦，佢都係一個本身佢朵花係黃色嘅。 咁、啊、黃色嘅咩？ 係一朵花演變而成嘅。 哦。係 啦，咁、那個前期我唔知道你想唔想知啦。其實本身佢朵花咧就係乳白色或者係粉紅色嘅。咁、啊、佢花瓣落咗之後咧，就會剩翻一粒果實。咁、啊、嗰個果實我哋叫棉鈴。咁呢個棉鈴裏邊咧就有啲棉花。 即係嗰個棉花 嘅纖維， 其實係。果实嘅纤维嚟， 系啦，系嗰度系嗰种特定嘅花，落咗之后嘅果实嘅纤维，你哋好似好欣赏我咁， 真系名不虚传啊吓！你突然之间有啲光射去你嗰度， 系啊， 系啦， 咁呢个纤维就系嗰个棉花咯。咁、 啊、 有啲人会我嚟做，即系你知啦，着正衫啦，做布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就近年就好中意攞呢个嚟做一个切花嘅一种。啊我亦都见到好多朋友系爱嚟摘花束啦。咁可能 加啲棉花去摘花束啊。 系加你最中意嘅一个花。 满天星。 系 系咪啊？ 系啊。咁其实旧年咧，其实都凹凹地噶啦。旧年咧，好多人中意咧就系摘满天星，再塞啲棉花落去，咁 pat 咁就变成一个花束咁去卖嘅。 哦。 因为旧年韩剧系啊，旧年韩剧就好兴嘅。咁呢个棉花咯。 日剧冇呢啲棉花嘅咩？ 我唔知道，其实冇乜睇日剧喎，呢排唔知道。你要 promote 一下啦。系啊，咁佢圣诞节点用呢？其实当然圣诞树啦， 买翻嚟干噶嘛，我唔使，我唔使对住个棉花喷水。 你千祈唔好喷水，咁佢就缩晒，咁就成件事冇咗呢头发，一定系唔可以掂水。 吓、 啊，系啦，咁你使乜做啲咩？唔使，其实本身系干花， 本身已经好靓啦。 系你唔需要养住佢。 咁我冇嘢做噶，拎咗佢翻嚟， 大把嘢做， 系咩？ 系啊，嗱呢个咧，你就可以譬如圣诞树咧，细型，我哋上集讲过就系话座台型嘅小型嘅松。用重整的圣诞树啦，咁就系好多时候啲人就会黐呢个嘅木棉花上去嘅，咁变咗件事咧就系嗱淡绿色啦，跟住加啲白色啦，咁成个圣诞树就粉色嘅系列咯，咁呢个系而家好流行嘅，唔一定要好鲜红啊，好金啊， 其实好简单少少，用棉花做嘅 decorate， 跟住上面可能摆， 你应该识噶， 摆翻粒星星， 呢啲系啊，粒星其实都唔要，而家星最用木添啊， 啊系咩？ 今年系啊， 木星 木。 好啦，即系一个木制嘅星星。 哦，以为 Jupiter 添， 即系已经唔再整嗰啲金闪闪嘅星星。 系 咁，我做到优雅少少，另类咯， 同埋好自然嘅 Christmas 嘅感觉。 个风格系啦，冇咁劲啊，冇激啊， 冇嗰种好城市嘅尘俗气息。 冇错。果然系名 DJ， 你系因为你脱俗啫。 系另外一个方式咧，就系、是可以将佢就咁样几支，因为买嘅时候咧系一个好似手臂咁长嘅木枝，上面有几嚿棉花圆形嘅。其实如果你将四五支就咁摆喺白色嘅花樽度咧，都系一个好靓，可以摆 office 其实。 系啊系啊，呢个可以摆一年，因为你嗰、那个 摆晒。我三年前嗰几个，因为嗰阵时啊，话说你讲完先。 唔系我谂住你个松树又干啦，咁你棉花又干啦，个松树使乜淋水嘅先？ 佢要头，你唔想变色，其实头嗰一个礼拜翻去系要淋水。 咁我一个礼拜之后我唔淋水，佢都会变色噶。 都会噶。 咁我咪要 keep 住不断咁淋水。 同埋你个淋字小心啲，其实最好用喷壶嚟喷。 哦。 因为你棵树上面可能有好多 寄生虫。 唔系，可能有多啲唔湿得水嘅假花啦，又或者棉花唔湿得啦。 系系。 咁所以你其实系好有技巧地，亦都系一个调剂嚟嘅。 唔系，点解我会喷嘅时候？点解我会用淋唔用喷呢？我真系谂住绕过嗰啲假嘢同棉花咧，就喺佢个树干近泥土，系咪泥土嚟？ 错晒成件事，世界上冇泥啊！而家嗰个你要喷喺个叶面上面，叶面啊。 O K， 咁所以咧就一定系喷嘅， 你系花艺师， 一定唔系淋嘅。你喷喺叶面，因为已经冇根嗰啲剩噶啦。咁、 啊、 棉花就唔可以湿水嘅。咁、 啊 我讲到边度？咁就系塞入去咯，系、 啊、 咯，摆落去嗰个花盒度，或者摆喺树上面。树上面通常要用胶窗嘅。 系咩？咦，我谂住就咁放上去唔得噶， 会跌噶嘛吓、啊？你一系你都可以上铁线嘅、啊，有人会上铁线。 我谂住就咁晾喺度，其实我真系谂住晾就咁晾喺度，佢得稳嘅。 话说曾经有一年咧，两年前已经好兴呢样嘢嘅，两三年前。咁、啊、嗰年突然之间，我接到啲订单，当年我仲真系接订单嘅时候，而家唔接啦。 而家唔接啦。 当年接订单嗰时咧， 唉，而家想揾你都冇得啦，唉。 跟住嗰个花环上面咧就要黐棉花嘛，好靓嘅，黐好多。譬如大嘅花环可能黐五六个啦。咁我譬如接咗20个打，咁啊即系要100个，即系断线喎，成日翻去真系冇。咁跟住我其中有一间见到有咧，每一间有一两支咧，我都将佢keep 喺屋企咯。咁 keep 到而家。 哎呀，系啊， 有啲好，我做留念。 影张相俾我睇啊！ 我影俾你，系啊，跟住就 如果送一个俾我就好啦。 我可以送一支俾你啦，唔好送一个啦，系真系 keep 到而家。 哇，咁犀利啊！ 系，因为我嗰个用个袋包住。 唔该，即系你可以 keep 一世啦， 可以 keep 一世其实。 咁其实呢个性价比好高喎、 啊，极高。都唔算太 细， 我、啊哦、可以 keep 一世，睇你 keep 唔 keep 到咯。 keep 到，可以 keep 一世嘅，我梗系 keep 一世啦。 同埋而家有啲染色嘅，有啲粉红粉紫色嘅添啊，即系呢个棉花球，好、 啊、 可爱。如果变成粉红粉紫色咧，你摆圣诞树有另一种， 少少粉红我都觉得可能OK， 粉紫会唔会太过俗气啊？ 唔会，睇你点摆啦。你加啲尤加利啊，加啲加啲咩好？加啲松果啦，松果你知唔知系咩？ 松果就喺嗰啲 啡色嗰啲， 啡色一个。 我日本成日见到跌落地下。 香港都大把啦， 香港行山都大把。 系啊，城门水塘嗰度咪大把咯。 系啦， 系啊， 嗰啲可能跌落地下都烂晒。 不过嗰啲大家唔好执啊吓，曳啊。 系啊，跌落地下点解唔执得？跌落地下咯， 唔系跌咗落地下，但系佢仍然可以俾翻大自然吸收噶嘛？ 系嘅咩？ 系啊， 但系嗰个系一个石屎地都吸收。 石屎地咁，我哋可以佢会有风吹翻去个泥土嗰度，俾佢吸收翻。 唔系汁系，我谂汁又已经有好多嘅，当清理咁都 OK 嘅。 可以唔汁啊，唔好汁啦。 系啊，可以汁唔好汁啦，系啦，我哋爱大自然啦。 系啦， 呢个好玩嘅一样嘢嚟嘅。 嗯， 配搭满天星又 OK。 嗯， 咁跟住搞圣诞树又 OK。 嗯， 同埋连埋咧松枝啊，我哋讲圣诞树咧，整个松枝咧有几枝，将佢加埋落去嗰个棉花度咧。 嗯。 其实 pat 埋佢咧，就系一个花束。 哦，咁都几多嘢搞喎呢个棉花。 好多，其实而家新 公司都安排啦。 公司安排。 上次我哋先讲完话嗰个圣诞树可以摆公司， 系 好啦，圣诞树摆公司，棉花怼埋入去个圣诞树入边，又可以摆公司。 你揸几支摆都得噶啦。 然后咧，嗰棵嘢最难得系咩啊？长生不老啊嘛， 真系 系咪？即系正如你公司嘅生意一样，滔滔不绝啊。 系啊， 呢样嘢紧要嘛，最紧要系意头。咁啊，意头又好， 同埋又唔使加水养咯， 系啦， 系好方便， 系啦，经济实惠， 系 好过啲员工喎。 系，但系唔好摆啲咁多层嘅地方咯，因为会变，可能吸到啲污糟嘢咁样咯、 嗯，又会变色啦。 唔会变色变咗灰色咯，佢吸咗尘嘅污糟咯。我啲系我话送俾你嗰个咧，系因为我真系用个胶袋包，原装去卖嘅时候都用胶袋包住嘅。其实佢唔会就咁摆喺度，一定系 pack 住。咁你可以 keep 好耐咯，嗰个就系同埋嗰个形状都 keep 得好啲咯。 明白明白。好，咁大家记住啦，呢一个棉花 而家有得卖噶，而家花墟 系啦，圣诞啊吓，咁除咗上个星期嘅圣诞树之外，棉花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靓喺圣诞节咧可以令到大家变得靓靓嘅植物啦。唔该晒，安安，拜 拜。 好啦，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翻嚟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啦，朝早七点零九分啦，咁啊十三度嘅气温，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吓，咁啊都话啦，寒冷天气警告咧，咁啊已经冻噶啦，仲要攞啲风吹你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真系吹到你个人更加寒，所以大家都系记住着多件衫啊吓。今日咧就12月20日星期三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系 Jessica， 冇错，大家早晨啦， 早晨啊 Jessica， 咁啊今日朝头早先同我哋睇睇嗰个嘅交通情况系点啊，有冇塞车啊、水管爆裂啊呢啲啊，听听先。 好啊，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系有坏车噶，咁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大家经过咧就记得要小心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但系路面情况啦，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咧就比较慢车噶，咁咧龙尾依家排到福亨村左右。咁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埋炮仗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咁仲有就系公展会啦，为咗配合维园举行嘅公展会咧，由下昼四点去到午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白德新街以西嘅吉利佐治街咧系会划为呢一个嘅行人专用区噶。咁铜锣湾一带咧亦都会因应人群啦同埋交通情况咧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咁驾驶人士咧就记得要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 咁啊 ，Jessica 呢几日都有翻工系嘛？ 系啊， 系啦。咁啊，你翻工嘅时候有冇留意到呢个隧道三条隧道嘅真系好咗好多啦？ 系啊，非常之 work 啊！ 系啦，咁即系措施有效最好啦。 系啊，冇错。 譬如就咁，即系朝头早而家7:11啦。咁啊，以前嘅时候咧，一打开嗰个地图咧，咁啊都set 咗佢喺个交通上面会显示嗰个挤塞程度啦。而家都系全部绿色嘅，其实几边即系去啦。 冇错啊，所以见到都非常之开心。 系啊，而家反而咧就见到继续都系有嗰啲经常塞车嘅位置，即系都系屯门公路嗰边。 系啊， 嗰边嗰个位咧就朝朝早都见到系，特别系近岭南大学嗰段啊吓。 系啊系啊， 都比较上系挤塞少少。 冇错。 系啦，咁啊睇下啲智者啊，会唔会即系一打开呢啲地图嘅时候见到 边度有颜色嘅就整边度， 冇错， 就处理嗰个位啦。 系，其实依家即系睇电话啊，咁样都非常之方便啊，起码可以知道边度有塞车， 大概咁样都明白到。 系啦，大概又明白到，咁听埋交通消息，咁就更加可以清楚知道啦。 系啦，咁啊几好啊！就算系朝头早，当然啦，你话十二月二十号，可能有啲朋友都已经去咗旅行啦，又或者开始放假，唔需要咁早起身。咁但系都系好事嚟嘅，见到我哋有啲新嘅措施，咁啊令到我哋嗰个嘅隧道啊吓，咁都可以咧就灵活调配，咁啊等大家喺个路线上面设计更加方便快捷，咁啊大家都唔使塞车啦。 冇错，咁咧再更新翻啦，啱啱咧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吓，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咧依家交通咧都回复正常啦。 哇，几快手你睇下， 系啊，非常之快， 一声就搞掂啦。香港人最有就效率啦， 冇错。系咁，最近咧我就见到新闻，就话咧港铁咧喺今个星期六，即系23号起啦，就会分阶段推出呢个感应式信用卡乘搭港铁服务。 哦，即系唔再单一嘅支付系统收费咯。 冇错，咁就可以用信用卡啦。但系咧现时咧，因为首阶段啊，咁咧就净系可以用呢个 Visa 卡啫。咁其他嘅信用卡咧，暂时就未用得。不过咧，佢哋努力咁样去已经做紧嘢噶啦。 系 啦，咁如果你话想啊，譬如我真系冇 Visa 卡，我得其他卡嘅啫，咁可能咧就要等多几年啦。 等几年？ 系啊，等多。佢哋话就预计啦，即系最快2026年咧就会有埋其他信用卡。 即系几嘅？ 系啊，都几耐噶。咁系啦，就如果有 Visa 卡嘅朋友咧，就可能咧就可以即系首先可以尝试到呢个用呢个信用卡去俾呢个车费。 系，而家都见到越嚟越多交通工具上面可以用唔同嘅支付系统咧， 冇错， 其实几好。即系作为一位本地人啦，我香港人啦，咁当然平时有用开个支付系统，觉得系方便嘅。咁见到佢多咗嘅时候咧，虽然我都即系直啲讲，我都未必会用到新嘅支付系统嘅， 冇错。 咁但系因为用开嘛，用开嗰张卡咁啊，继续用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我系一个游客，咁我嚟到香港嘅时候，我见到有咁多唔同嘅付费方式咧。我会喺度揾到底边一个系啱我，咁梗有一款系啱自己嘅、 都系嘅、 系咯， 系啊，即系以前咧，我哋可能话譬如话我信用卡，我八达通卡系啦，冇钱或者我冇带、我可能只可以去嗰啲机度喺度揿喺度买车费啊， 哦系， 系即系我学生时期啦，系依家都系学生吓，但系以前学生时期咧，即系读紧小学啊嗰阵时，真系翻学，哎呀，我唔记得带八达通啊，咁我就。只可以买车费，但系依家随住呢个科技发展，你又可以用手机支付啦。 系啊， 你又可以迟啲又可以用信用卡啦。其实真系方便几多。 其实而家我自己喺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啦，如果有阵时带埋仔仔咁样，咁我身上面其实点都会有。已经可以锁埋最少两张八达通、因为一张咧就以前由读书嗰阵时开始已经用嘅八达通，因为嗰阵时都申请咗个自动增值啦，咁、所以一冇钱嘅时候，咁佢就好方便就可以自己增值啦。咁嗰阵时已经觉得好霹雳噶啦，呢、這个自动增值， 系啊， 因为以前要去嗰啲八达通机噶嘛，记唔记得？ 系啊， 自己入咗50蚊纸、100蚊纸去入去，跟住又或者去便利店咁样。咁而家嗰阵时就开始整咗呢个自动增值咧，咁我觉得好方便噶啦。好啦，咁然后咧就再加埋而家智能电话亦都可以将成。将八达通咧就由电话嗰度衍生出嚟， 啊， 系啦，咁啊生出嚟嗰个咧，我就冇将自己本八达通就移植入去嘛，咁、就生咗一张新嘅出嚟，因为你手机支付嘅话咧就好方便，你除咗用翻佢个 NFC 去到 do 之外啦，咁佢冇钱咧，你都可以直接喺电话入边嗰度就自己做增值， 哦，好方便， 系啊，咁我冇钱啊，咁我就企喺度可能等。一分鐘，即係等佢啲數啊， 過 埋係啦，過埋户啦，咁我又可以增值翻，咁我覺得都好方便。有陣時如果係電話咁啱嗰一刻咧冇曬錢，咁我又可以用翻銀包入邊嗰張八達通去頂住檔咁樣。 哦，係啊，幾好啊！ 所以我覺得而家再多幾個唔同嘅支付系統咧，例如如果大家都有去北上去旅行嘅，咁我自己身上邊嘅支付系統咧。 原來都可以喺嗰度俾錢。咁我又覺得真係唔錯，幾方便喎、 啊。係真係好方便啊，係咪 啊？係啊。 但係咧，呢一個即係推出呢一個新嘅服務咧，其實都有少少嘅限制㗎。 係。 譬如咧，就話我啱啱講咗啦，淨係可以接受呢個 Visa 卡啦。咁當然 Visa 卡就包括信用卡或者 debit 卡，即係扣帳卡都用到嘅、或者你手機可能有 Visa 嘅嗰啲支付功能咧，其實都用到嘅。咁另外有一個限制咧，就係佢咧淨係 for 呢個成人嘅車費。 哦 咁信用卡啊嘛，咁可能即系小朋友都唔会有信用卡噶啦，应该系啦，咁就净系 for 呢个成人嘅车费，同埋咧，因为依家可能有啲人咧会有呢个政府嘅交通津贴啊，即系你间唔中咧有部机拍，然之后你就有津贴噶嘛，系啊，咁、但系咧信用卡，如果你用信用卡俾钱咧，佢就冇呢个津贴啦。 哦， 就有呢啲咁样嘅限制咯。 所以如果你系用开即系想继续攞嗰啲津贴嘅话咧，即系好似我咁啦，如果我系搭交通工具嘅话，我主要都是会用返我电话嗰张八达通卡嘅。咁如果我搭够嘅话呢，咁当然又可以自己电话揿啦，或者去港铁车站入面嗰啲机呢嘟下摊我有几多钱政府补贴啦。咁但如果用咗呢个信用卡俾嘅话呢，咁就冇啦。 冇啦。 咁所以就大家要自己選擇同埋衡量啊，呢、這個 係啊，同埋咧，佢都即係唔係話每一個港鐵站都有嘅。 係， 譬如咧，佢唔包括啲乜嘢咧？譬如唔包括輕鐵站啦、高鐵香港段啦，仲有可能港鐵嘅巴士啦，一啲接駁巴士啦。咁、仲有咧就係機場快線。不過機場快線咧之後都會有嘅，但係可能大家咧都要再等等啦。 等等啦，係啦。咁啊，越嚟越多唔同支付系統嘅，咁啊，甚至乎有啲用 QR code 俾錢。以前我都覺得好不可思議噶啦。咁而家自己試過嘅時候都發覺係方便嘅、即係掃一掃就已經個閘又開，咁又方便又快捷，唔錯啊！呢啲 係同埋咧要提醒大家，因為可能有啲人咧搭呢個東鐵線咧、會坐頭等噶嘛，係啦，咁大家記得如果之後想用信用卡咧，咁就記得喺月台嗰部核准機度拍咗卡先，因為咧車廂裏邊咧未更新嘅， 哦， 係啦，咁所以車廂裏邊咧就冇得用信用卡去拍卡嘅，咁就只可以用月台。嗰部機係啦，但係咧出年嘅第三季咧，到時咧就會實施第二階段啦。咁到時候咧就可以第一就係有更多嘅信用卡啦，二來咧就係可以喺車廂度拍卡啦。 咁到時候再更新啦，大家啦嚇。咁而家越嚟越多選擇，好事嚟嘅。好，咁唔該曬 Jessica 先，咁同你傾住咁多啦嚇。咁同各位聽眾咧就望一望呢一個嘅天氣方面咯。咁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早晚寒冷，咁初時部分時間係多雲嘅，日間咧就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18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咁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以及聖誕節早晚咧。持续都是寒冷的天气，亦都是干燥，其实而家都干燥的了，日夜温差亦都是较大的。咁见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7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都是低水平来的。咁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呢都是生效的。咁圣诞节的时间呢，咁天气都寒冷，咁似乎大家呢可以过一过呢就是冻冰冰吓，冻嘅一个圣诞节啦，咁可能着衫方面就可以靓啲啦。呢个时间先听听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咁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星期五咧就系冬至，系一个重要嘅日子。除咗咧就系提一提各位听众记住翻嚟食饭之外，有一样咧就系关中医学事嘅，咁啊都可以揾阿 Terry 同我哋讲下，系咪嗰啲三伏天啊，又系时候出动嘅咧？ 嗱，三伏天咧其实就系夏天做嘅，我哋就系喺夏天好热嘅时间。咁不过咧，我哋冬至做咧都有天灸噶，咁呢个叫做三九天灸啦。 哦，个名字就唔同咗啦，叫三九天灸。 系啦，有时我哋简称叫冬灸咁样，即系冬天做嘅天灸咁样啦。 哦，天灸或者系冬灸，我就明白啦。咁啊，三九天灸呢个名系三九意思系咩嚟噶？呢个 系啦，呢个三九天咧系我哋最冻嘅时间啦，一年里面最冻啊。我会包括啲乜嘢咧？冬至开始咧，其实咧我哋系咩叫冬至？就系我哋阳气开始出嚟啊。系日头咧，白天嘅时候最少啦，即系晚间时候最长。咁过咗冬至日。 呢一日開始呢，咦，我哋嗰個日照時間慢慢長咗喇喎，所以代表呢陽氣慢慢開始去增加嘅。咁雖然呢個天氣呢仲係比較凍，話呢排都大家都感覺到即係凍咗好多啦，係咪？係啦，凍呢喺冬天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冬天本來就應該凍，凍呢我哋就可以呢，我哋嗰個陽氣呀、就可以收藏得比較好啦。到到呢我哋春天嘅時間呢，春天係一個升發啦嘛，就可以有呢能量呢可以升發。咁所以而家呢最好要做啲休息，多啲休息。咁而冬至日呢，大家都要早啲返去食飯呢，除咗返去同屋企人食飯之外呢，仲要早啲去休息呢，令我哋嗰個陽氣好好收藏喎。咁然後呢做呢、一個天灸呢，天灸是什么来呢？天灸有一些天灸泥啦，里面有一些的温阳的药物，例如附子啊、白子啊，这些药物呢加上一些的姜汁搓埋变成一粒，就是好像朱古力这样啦。然后呢我们呢就贴在，通常我们揀一些穴位的，可以是背脊一些的、补脾胃啊、补肺的一些的穴位啦，例如肺腧啊、肾腧啊、脾腧啦、又或者我哋肠胃有问题嘅咧，就可以贴喺我哋腹部嗰啲嘅穴位，天枢啊、关元啊、中脘啊呢啲嘅穴位，或者脚一啲叫补脾胃，我哋常见用嘅足三里啊，呢啲都会系咧医师根据大家嘅情况咧去选择嘅穴位，然后我哋通过咧贴一啲呢啲天灸贴啦吓，喺呢、這个。時間呢我們就可以呢令到我們的陽氣呢好好地去收藏的。 那如果這一類型的叫做我們陽氣好好收藏，那有沒有說、對於這一類的天灸療法呢比較適合 對治哪一種的症狀會比較上是最有效呢？ 其實呢有我們大部分的人呢基本上陽氣都沒有足夠了，例如都市人啦、我們、睡眠不足啦，所以陽氣不是很夠、又或者呢吃花辣東西比較多，大家都咁啊，阿小伯應該都吃了很多凍東西，是不是？ 是啊，是啊。 所以我們脾胃比較弱啦，其實都可以通過呢即是貼這個三九天灸來到去養生的。 貼這個呢可以養生啦，那如果我真的譬如有哮喘啊、慢性支氣管炎啊、胃痛啊，那這些其實又啱不啱的呢？ 嗱，呢啲咧喺中医角度嚟讲，都系阳气不足嘅表现嚟嘅。譬如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都系咧肺脾比较弱啦，甚至系呢啲都系一个病情比较长啊，即系病得比较耐咧。我哋讲久病伤肾，都会系同肾有关嘅，肾虚有关。咁所以都可以通过呢一个贴呢一个三九天灸咧嚟到系帮助噶。 我净系讲话贴啦，会唔会喺呢一个时候，如果做一啲有关于针灸，甚至乎其他嘅医疗咧，有唔同嘅一啲嘅显著效果噶？ 因为呢三九天灸同埋呢一个夏天呢嗰、那个三伏天灸呢其实都系一个时间性嘅疗法，所以点解我特登会选择个最热同埋呢一个最冻嘅时间去贴啦。咁当然啦，譬如话我而家哮喘发作紧，咁当然我哋都可以用我哋嘅常规嘅治疗嘅，即系因为我哋可以针灸啦，即系针灸其实呢系有两样嘢嘅，针同埋呢灸。针呢就是落针啦，大家会知道我哋有啲银针啦，即系另外呢就有一个够啦，咁我哋咧就可以通常见就会用一个艾草咧，我哋将佢点燃佢咧、我哋去可以系隔住个一块姜啦，或者隔一啲盐啦，又或者隔住啲空气咧去够啦，即系一就叫暖翻，因为够嘅意思系上面写住个九下面个火嘛，即系暖住佢咯。咁所以针灸其实呢个系两个疗法喺当中嘅。咁呢个都可以治疗呢一个哮喘啦，或者头先你讲啲慢性支气管炎啊，或者啲喉咙敏气管敏感啊、喉咙敏感啊、鼻敏感呢都可以嘅，亦都可以内服中药。咁所以有啲病人可能嚟做天灸嘅时间呢，医师会根据佢个病情呢都会开埋中药啊，或者做埋其他嘅针灸去配合㗎。 哦，即係配合埋个时间，咁希望嗰个嘅效果可以更加显著。好啦，咁如果係一啲例如长期有啲腰酸骨痛啊、关节肿痛啊，咁唔知道呢一个天灸又啱唔啱咧？ 哇，你讲得好好啊！嗱，因为冬天嚟讲咧，好多人咧或者老人家咧都会有啲关节痛啊。咩叫关节痛咧？或者痛系咩意思咧？痛啊，代表气血好唔通畅。咁如果天气冻嘅时候咧，气血行得就会比较慢啦。比较慢嘅时候咧，嗰啲即系气血唔通畅啦，咁就会容易关节痛噶咯。咁而头先你讲腰痛啊，嗰啲关节痛啊，周身骨痛呢啲情况咧，即系除咗周身骨痛系感冒有关，我哋就梗系咧处理感冒啦。咁、如果真系同关节关系大嘅话咧，有阵时咧喺呢一啲嘅位置特别痛嗰啲位置咧，贴一啲个天灸贴都有帮助过，因为正正系针对嗰个位置去温痛啊。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好多病人咧都会特别系关节痛咧，佢就会贴多几贴喺嗰啲特别痛点嗰度啦。 咁如果消化不良，其实照道理又可以贴噶咯，但系就用。贴喺可能胃部咁样，定系贴喺腹部咁样，又关唔关？ 系啦，冇错啦， 真系噶 咁啦， 冇錯啦，因為通常咁嘅，我哋嗰個咧腹部裡面咧，即腹部嘅附近咧，其實都係有一個胃經去經過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係選擇一啲胃經嘅穴位啊，或者大腿啊、小腿啊呢啲都係有一啲胃經啊、脾經嘅經過咧，脾胃都係針對呢一個消化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選擇呢啲穴位咯。 咁啊，天灸我知啦，咁但係有冇話，譬如我呢一塊嘅天灸貼嘅，我自己貼咗。咁我就算過咗時啦，咁我係換第二塊啊，定還是我係枕住連續幾個鐘頭我都要貼一塊，定還是要換咁樣噶？ 嗱，因為咧呢一個天灸咧，其實佢啲藥物咧係比較温通啦，加埋啲薑汁咧，其實有啲刺激性嘅，咁所以咧我哋貼嘅時候咧就唔可以貼太耐嘅、正常最好貼到緊係啊嗰啲天灸個泥咧乾咗，咁啊最好，我哋代表吸曬入邊啲即係汁啦咁樣。但係咧有啲人咧如果貼咁耐咧，即係譬如可能。一個鐘兩個鐘咁，佢可能咧個皮膚反應受唔到嘅。通常我哋開頭咧會建議貼半個鐘至九個字先啦，咁樣。咁、因為睇下個皮膚個反應，因為有啲人可能起曬水泡，嗱、起水泡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呢、一個天灸，咁所以大家要考慮啦。如果咧，我真係好想咧去健脾胃，咁但係。我接受唔到我起水泡嘅，咁就可能未必適合你。咁佢除咗起水泡之外咧，就一般冇其他大嘅問題噶啦。咁但系咧起水泡之後就要護理啦。咁如果話我唔想起水泡咧，我哋可以即係減少起水泡嘅機會咧，我哋可以貼嘅時間短啲先咯。咁、但係我哋都有病人咧話，我唔介意嘅，最緊要有效。咁佢都堅持貼耐啲嘅。咁所以都會有咁樣嘅病人咯。 係，咁會唔會而家有啲天灸嘅技術已經？我當然去揾一個醫師去到做天灸最好啦，會唔會有啲嘅 take away 嘅，即係可以行街嘅？我已經同佢我要天灸啦，跟住佢就開咗個藥方俾我，或者自己而家已經科技研發到有啲貼咧，我可以翻屋企自己貼，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嘢噶？ 哦，其實係嘅，我哋通常貼完之後咧，個病人有兩個選擇嘅，一佢就喺診所等等，我睇下會唔會有起水泡，你幫我處理，或者我唔知點護理咁樣啦。咁、而另外有啲咧，其實貼完，譬如我貼咗佢，佢就自己計時，大約半個鐘至九個字，即係如果第一次啦，就搣咗佢咯。又或者佢個皮膚係冇咁容易起水泡嘅，佢可以貼一個鐘咁樣，咁呢個佢自己計時咧去搣啦。咁當然啦，遲咗搣咧，其實有機會起水泡嘅。不過我哋預先同病人解釋咗咧，大家都會明白。咁而咧呢一個咧。我哋叫做三九天啊嘛，咁所以就要喺咧三個九天，即係最凍嗰陣時去做啦。咁而咧每一次咧，即係我哋貼三次，每一次咧我哋貼咧，頭先我講啦，大約咧三十至到四十五分鐘第一次嚇、或者咧有啲病人可以貼一個鐘到啦咁樣咯。 哦，咁所以每一次咧都係去翻中醫醫務所嗰度咧，咁去到處理就冇得話自己喺屋企整嘅，咁都要睇翻個情況受唔受到啊，再俾醫師再望一望啊，有冇水泡各樣嘢，咁所以就。呢一日啦吓，冬至嗰日就应该会好多人啦，系嘛 ？OK， 好啦，咁今年咧嗰、那个三九天灸咧，我哋会咧一年咧，即系呢一次会做三次嘅。咁、而咧边三日开始咧？咁咧就系12月22日开始嘅十日啦，12月31日开始嘅十日啦，同埋1月9日啦，即系出年啦，系啦嘅十日咧，我哋都可以每一。即系每一段时间咧，揾一日咧去做天灸噶，咁要就揾系医师去约时间啦。 系啊，咁啊一定好敷噶啦吓，咁啊大家如果需要嘅话就自己约啦。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一个男保安员失足跌落地下消防泵房受伤，现场是青海围18号智乐花园。昨晚8点几，警方接获报案话，64岁男事主失足跌落消防泵房，并且怀疑晕倒。警员接报到场，并且由消防将男事主救出。他头部受伤，清醒送到屯门医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男事主在攀爬去到大约2米深的泵房期间，意外失足堕下。案件列为工业意外，有人意外受伤。将军澳村两间村屋连环被爆窃，合共损失超过60万的财物。 昨晚八点几，警方分别接获两间村屋的73岁男住户和53岁女住户报案，说发现住所里面有搜掠的痕迹，怀疑被人爆窃。经初步点算之后，其中一间村屋有总值大约50万的财物不见了，包括一批外币现金、一只手表、一个手袋、一批金饰和首饰，而另一间村屋就有一批总值大约116,000元的金饰和首饰不见了。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为连环爆窃，交由将军澳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以色列军方继续轰炸加沙地带多个目标，据报加沙城有两座住宅建筑遭到空袭，造成至少50人死亡，十几人受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就发放两个以色列男人质的录影片段，两个人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紧急行动，俾佢哋获释。以色列传媒话，在片段中可以听到有人警告人质，话佢哋随时可能死于以军嘅轰炸，认为两个人是在胁迫之下拍摄有关决定，是拍摄有关的片段。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7%， 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三条过海隧道正常畅顺。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车多，而家去到沙田马场。然后有渡轮消息，因为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改为巴士营运：珀丽湾去中环上昼7:40、8:40同埋9:40；中环去珀丽湾上昼8:10、9:10同埋10:10改为巴士营运。跟住讲返一啲公展会嘅封路改道措施。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下午4:00到午夜12:00，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个窗板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嚟嚟嚟 ，check 楼楼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要帮手，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想知今年有咩最受欢迎嘅国际金曲，边位系最受欢迎嘅外语歌手，咁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12月23号星期六黄昏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 JNY Beats 同大家一起揭晓今届得奖嘅结果。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 solo 歌手姜丹妮已在11月尾推出全新的日本 EP。 今次 MV 入面，姜丹妮已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正直的图书馆入面唱 live， 整件事最令到乐迷紧张和开心的竟然是她鬼马的表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韩国歌手日语作品姜丹妮已 Rebel。 南榜推介作品《姜丹妮尔》Leve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十二月份通常都是忙住准备圣诞礼物的时候，但是关心同事朋友之余，最紧要是自己的屋企人。冬大过年，始终屋企人是最大的。嚟紧做冬的大日子，你又怎样同屋企人一起庆祝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希望你同屋企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一起吃一餐窝心的冬至饭。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7:37，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 喂，早晨。 早晨啊，小白，觉唔觉得有一阵寒风又翻咗嚟咁？ 有啊，而家系寒风，寒冷天气警告喺度啦。 系啊，琴日就扮热啊，扮热啊，个天气扮下热俾你睇，等你掉以轻心先。 以为呃到你啦，点知今朝早嚟个14度喎。 系啊，我今日着错咗衫，我觉得。 系咩？点解啊？唔够冻，唔够暖， 唔够咯。我觉得系啊，一件咁嘅灰色卫衣就系你好暖咩？ 我都出翻件樽领啦。 哦，咁佢叻嘅。小白就继续牛仔褛啦。喂，牛仔褛都系今年嘅风潮嚟。 其实我今朝系有颈巾嘅， 哦， 因为佢已经上升翻到去14度。 你又住喺新界地区 我今朝其实系11度啊。我翻工嘅时候呢度都系写住11度。 系啊，哇，夸张啲啊！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啦。14度气温，相对湿度68%啦。 系啊，嗱，讲起呢一个天气冻啦，当然系问候下身边嘅人啦，无论系年幼嘅、年长嘅，你心爱嘅人咧，都可以送一份温暖俾佢嘅。因为始终有时咧，幸福感啊、安全感系需要自我制造出嚟嘅。就等于今日咧，见得到有报章都有好多嘅广泛报道啦，就系讲究竟香港人要点样先至有安全感咧？ 嗱、呢个 Visa。是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讲出嚟，即系存保会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呢啲就好可靠嘅。咁同你讲咧，存保会咧，原来香港人咧需要108万先够安全感啊！ 系储蓄，系108万嘅储蓄，唔贵，你已经买咗嘢嘅一啲安全感。 系啊，如果攞咗去做定期，算唔算系买咗嘢噶？我想问。 咁又應該係計嘅，但你唔係買咗樓變咗個首期配咗出去咁樣咯。 唔係喎，嗰陣時樓市好嘅時候，啲大師傅唔係咁教，誒梗係買磚頭咧。但係依家似一時比一時啦。 嗱，睇翻今次呢一個最新尋日公布嘅儲蓄安全感調查結果啦，基本上咧睇翻生活水平現狀，暫時嚟講都 OK 啦，唔係大改變啦嚇。但係基本上咧，香港人今年平均係需要擁有108万元嘅儲蓄先。有足够的安全感，而这个的所谓安全感金额呢，比起上年是多少？上年是59万而已，升了80%，有很多很多很多钱。 今年要多一点才安全一 点。有很多的安全才有安全感，还有基本上计这个调查6年以来，今年是最高的安全感金额。 可能有些朋友上年很安全的，因为59万呢容易啲嘅，即係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实我都几建议，如果你到40多岁，你都应该为自己嘅退休生活保打点一下啦。咁所以你40多岁应该会有60万嘅现金流动呢，都是基本盤嚟嘅，老实讲。咁你工作咗起码10多年啦，你有一定嘅储蓄㗎嘛。咁但如果你而家去到108万咧，可能上年你有安全感，今年咧骤然冇咗安全感啦，即系喂，我70万 OK 噶，我户口仲有。但今年要108万先有啦，咁争30万就真系冇就系冇啦嘛，有啲朋友仔系咪？ 咁点样可以达到呢一个目标咧？嗱，睇翻呢一个调查当中都有访问过啲受访者，因为佢呢一个嘅调查结果咧系由上年嘅9月至到，应该系由今年嘅9月至到11月进行嘅，访问咗1001名18岁或以上嘅香港人，睇下究竟大家嘅储蓄方法系点样样咧？即系用啲咩方式去储蓄，同埋每个 月储几多钱先至储到108万呢？咁佢就话啦，21.4%嘅受访者系拣以投资股票啦、债券啦或者系基金嘅形式去进行储蓄嘅。咁呢一个嘅比数咧就比起上年系跌咗7%噶。咁另外67%嘅受访者咧就话佢本身系有储开钱嘅，有储蓄习惯嘅，咁同上年差唔多啦。不过每人每月嘅平均储蓄金额咧就争得比较多啦、 嗯。 上年每人每月平均储7700元，今年系9000元。 嗯， 每人每月储到9000元，大家在座嘅做唔做得到呢？ 做到， 你得系嘛？阿小文， 我好中意储钱。 有小朋友咧系难做啲噶， 但难做，但你都好中意储钱噶，小文、嗯、其实。 但 系你都系应使得使噶，其实。 话说咧，晨光有个环节叫晨光，晨光每日一格啦， 系啊， 咁啊，成日都有嗰啲金科玉律喺度讲出嚟啦。 系啊， 我有曾经睇过一个咧，就系嗰个电动车嘅老板个首富啊。咁佢咧又讲一句说话， 佢妈咪嚟咗香港， 系啊，打卡 打卡系啦。好啦，唔讲佢阿妈住，讲下佢自己本身咧讲句说话就 系 话，如果你想储10万，即系储10万啦，最好嘅方法咧唔系储10万，系去搵10万。佢话你搵10万嘅时间咧，应该系少过你去储10万嘅。咁你又觉得呢度咧又话你要谂储钱，嗱嗰度佢你不如咧系啦，你井水好快打晒，你开完啦咁样。 系不过小白嗰个概念都啱嘅，但系。究竟邊個喺前邊個喺後呢、嗯、我睇翻呢個全保會嘅主席咧，咁啊，阿劉女士咧，佢都真係有講，佢話哦，點解個錢要升到咁多先有一定嘅安全感咧？佢、 嗯、 其實真係反映緊咧經濟狀況咧，較疫情之前咧要有一定嘅改善，同埋咧疫後咧大家有一種咧居安思危嘅一個意識。咁、 哦、 嗱、呢個咧。我覺得好靠譜啊、嗯，即係好啱數啊！ 有解釋 用廣東話去講，係、嗯、啊，咁你諗下疫情有兩年，好有啲朋友真係失咗業冇公開。喂，依家如果俾你揾到錢，你都儲多少少啦、 啊。 你唔知道兩年之後會發生咩事噶嘛、 嗯？ 如果突然間 touch wood 講句，喂，突然間可能重感冒都會大流行嘅咁啊！哇，重感冒可能到時都令到你可能有係啦、啊，可能有10日8日翻唔到工。喂，咁你都幾禮計嘅喎。其實你作為一個打工仔，所以。諗多啲叫做多啲周詳嘅思量咧、嗯，我覺得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其實 同埋得意嘅細去攆下呢一個嘅調查結果咧，都有啲幾有趣嘅分析嘅。譬如話，究竟大家點解覺得要儲錢呢？儲錢嚟係做乜嘢嘅咧？有啲受訪者咧就話最多嘅係大概42%就係應付不時之需咯，就算是阿歐話齋，萬一有啲咩事，我有嚿資金喺度咯。 係啊，我哋呢啲都叫自由業者啊，好老實講句，即係手停啊，真係口停啊，有陣時。譬如大家今年touch 依家到年尾啦，可以讲啦。 嗯， 我今年都有两三日重感冒啦。咁、啊、你重感冒嗰两三日其实都好辛苦啊。 系啊， 都小白又未又试过病翻唔到工，我都试过啦、 啊， 嘉明都试过啦。咁、 啊、 你当咁样遇上嘅时候，你嗰日就冇收入噶咯。咁、嗯、如果你平时叫做未雨绸缪，真系争啲咧。 同埋，就算我哋病嘅话咧，我哋都要睇医生噶嘛。 系咯、啊， 其实睇医生都唔平噶。 系噶，同埋咧，我试过今年咧睇医生咧系睇两次先好咯。吓，系啊，系真相嚟噶。即系你睇第一次可能清咗啲感冒，但系你把声都未开翻。 系啊， 跟住啲鼻涕又嘘流，跟住夜晚系咁狂咳。 嗯、 我估都系今年即系感冒嘅带俾我哋最难搞嘅、嗯。 你 谂 下，我睇一次医生咧，同医生讲我想快啲好啊，你有冇啲劲啲嘅药啊？咁医生又好听病人嘅心声，咁佢真系咁，我帮你换个只劲啲嘅药啦，咁但系会贵少少，咁结果其实落楼都差唔多800多元咯，睇、 哦、 一次医生啫。 我睇两次加埋就600-700元咯，都平你100元。 系咯， 所以我建议你睇两次，唔系呢个讲笑啦，即系讲个关钱事就咁样讲啫。 同一个医生又话即系咁样计法啫，可能即系睇完中医又睇西医，睇完西医又睇营养师咁样 样， 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需要为到自己嘅健康去使钱啦。 嘉明讲得啱， 系啊，咁所以即系应付不时之需都系一个最大嘅比重嚟嘅，咁但系排第二 number two 咧，27%嘅受访者就觉得点解要储钱啊？为退休咯， 系啊， 为退休。咁但系有趣嘅就系咧，原来上年咧系有6.5%嘅受访者咧系为买嘢嘅， 系 我想要因为满足我其他嘅购物欲望，所以我储钱。但系今年少咗好多，今年得翻1.7%个谂住去买嘢嘅， 好少、啊， 好少。 即系大家都为自己退休 同埋头痛，今年嘅消费意欲或者消费市道真系啊，可能上年咧大家疫后咧报复式消费啊， 系 啊，该买嘅嘢咧都买晒， 买突咗啊！ 我当有啲朋友买车咁咧，哇，上年即刻换架新车先，咁啊， 疫情之后我连啲 covid 啲病菌连埋个旧车一齐抌走佢啦，咁样咁你冇理由上年卖完一架车，今年即刻换车噶、你啲车嘅贷款都未供晒啦，系咪先？ 又或者啲电话、手机嗰啲咯，又系一出啊 ，OK， 有嚿钱喺度，我买咗佢先。 系啊，我咧有一个好真实嘅一个例子，旧时咧有一对波鞋咧，有几多代几多代咁样，我估大家都有追捧过咯。我琴日咧等打篮球嘅时候咧、突然间咧面书嗰度有一个推送嘅广告啦，佢话啊圣诞有呢啲特别版鞋卖啊，跟住喂十一袋，我几中意嘅，咁啊揿入去啦，齐晒啊啲码， 哇， 即系随便卖啊，随便睇随便拣啊，真系，哇旧时你根本呢啲一鞋难求啦，直情喺 要炒咯， 直情喺嘉年华度度排队先买得到啦，哇你而家随手可得。你谂下，大家个经济意欲有少少真系放缓嘅迹象。不过，即系你话唔消费，你存钱都系好嘅，亦都唔好先使未来钱。不过我嘉明，我又问下你啊，即系头先小白就话有小朋友难啲储钱，你自己咧，你个储蓄习惯系点咧？ 我都真系储蓄习惯系交俾先生嘅，佢负责为家庭储蓄，但系我咧就负责尽量去揾一啲 未来嘅收入，家庭消费 系啦。 佢就做储蓄，你就做消费嗰个， 几好， 几幸福，你屋企。 譬如圣诞期间真系要添置嘅圣诞礼物比较多啊！讲开圣诞礼物，而家做啲嘢先。 做咩啊？ 呢份系阿 O 嘅， 哇！ 预祝圣诞快乐， 即场派圣诞礼物啦。 系啦， 呢份系小白嘅， 多谢嘉明。 少少。 喂，你想我哋而家即刻拆定点样噶？ 唔使啦，你中意啦，心意嚟嘅啫。 梗系，你讲埋你嗰个先。 我 一阵播歌嘅时候，冒一冒， 好， 睇下啱唔啱使，啱使我。褒奖你 好，多谢你。咁但系咧，我哋嗰个分配咧就系有一定嘅储蓄系留喺个家庭嘅单位度嘅。咁然之后咧，期间嘅收入，譬如话今个月，譬如我呢啲咁样嘅收入系不固定嘅。咦，似乎今个月比较旺，咁就可以阔绰少少，可能啊食个 brunch 都负担得 起。 唔 系，你过个你九月开始就可以旺咯，咪已经我哋唔旺喎，今年。 所以咪可以买到圣诞礼物俾大家咯。 咁、哦、我哋都要做返啲嘢，我哋都唔係冇嘢做嘅。 唔係喎。但呢樣嘢有趣嘅分析呢，就係睇返究竟有幾多後生仔呀，係已經有個儲蓄嘅意欲嘅呢。以前我做後生女嘅時候呢就冇乜嘅。最多都係可能零用錢儲$100入面儲$10，間唔中可能買多少少嘢食零食仔咁樣嘅啫。但原來而家呢18歲至到29歲呢一個群組入面呢84%已經有儲蓄習慣㗎啦。比起上年呢多咗都幾多個24%㗎。 證明 啊，勁啊！平均啊嚇，六成嘅呢一個增長咧，係去到$7,900嘅佢哋嘅儲蓄嘅能量。咁但係睇翻咧，其實呢一個嘅整個嘅意見嚟講啦，或者整個嘅調查咧，我自己覺得最有趣就係、原來嗰個數字去到1,080,000咧，就會有呢一個充足嘅滿足感。但係滿足感啊、幸福感啊，都係咧，其實我喺過去呢幾句聽得比較多，就係啲咩情況之下出現咧？就係區選嘅時候，好多嘅區議員佢哋候選嘅時候都會話啦，我哋希望咧為到區內製造多啲幸福感，等大家有多啲安全感。除咗交通便利之外咧，聽下大家有啲咩需要啦。 幸福感係可以營造，不過頭先嘉榮講咧話18至29歲嘅受訪年輕人咧個儲蓄習慣咧，佢大概每個月咧儲到接近$7,900啦。我就打個叫做俾多$100佢，可以每個月儲到$8,000啦。有啲$8,000每年咧儲到10萬蚊嘅。咁你$100,000到啦 ，around 100,000到啦。其實你3-4年到咧，你就可以喺政府嘅公營房屋嗰度排到儲到個居屋嘅首期咯。 係啊 ，OK 嘅，其實我覺得好樂觀嘅。其實呢個全保會嘅 research，即係除咗第一句個標題會嚇怕咗你，哇！香港人都湊到108蚊先夠安全感，我冇啊，我得95,000啫。 咁我咪好冇安全感？ 咁我咪冇安全感？但唔係嘅，我覺得入邊所有嘅資訊咧都係正向嘅。 我都覺得係， 啊、 基本上感覺係大家又肯使又肯儲咧，就最好啦。你儲得嚟又有得使，使得嚟又有安全感， 係啊， 咁唔錯啊， 幾好啊，真係、希望今年。啊！不过琴日嗰8,000+就有1.5注中咗啦、所以见到我哋三个主持人都准时翻工嘅，冇话迟到嘅，系啦，冇话失场 嘅，系趁自己嘅努力， 好 都可以制造嘅。 climb the tree. Should be drowning in here and sleigh bells ring. So I dream and I hope, wishing by Christmas Eve, we'll be happy and you're here with me. All the snow outside is falling,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It's all I want this year. This is to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I want my baby home for Christmas. This answer's nothing I won't do. I don't need a lot, just one wish. Bring my baby home for Christmas. Oh, oh, bring my baby home for Christmas. Santa, all I'm asking for is my darling here with me. It's all I want this year. This Santa,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to have my baby. 时间冇听过佢哋出新嘅圣诞歌啦，佢哋系 One Republic， 听过全新圣诞作品 Dear Santa。 喂，讲开圣诞节咧，即系日日报章咧、头版同埋第二版咧，都系关于圣诞节事嘅咁当然啦，即系圣诞节真系太多地方去啦，你可以有巨型嘅圣诞树喺西九龙嗰度啦，咁啊西九文化区嗰度有巨型圣诞树，跟住你就仲可以睇埋故宫啦，即系我。今年其實聖誕節就 plan 咗去睇故宮， 哦，原來咁， 係因為有好多嘢睇噶嘛，有木內都係故宮， 係啊， 嗱呢啲我都係想睇。 內地珍品第一次嚟，即係香港嗰啲都好多， 有名畫，有內地珍品啊。咁與此同時咧，就再睇翻咧，琴日就公布咗啊，有呢個咧香港節日狂想嘅活動。咁呢個香港節日狂想咧，就已經有咧超過100個品牌商户啦，再加上3000幾間嘅店鋪參與，呢個都係今年好勁嘅一個城市， 佢分兩期喎，咁呢個係 再加上呢個香港旅遊發展局咧早前派發嘅200,000嘅香港夜享樂啦，應該讀個享字啊，咁啊本地嘅市民版嘅消費券咧咁樣，哦嗰個又有100蚊 嘅 喎， 係啊，嗱呢個咧就今日嘅上晝10點開始咧又可以攞噶啦嚇，呢個200,000份當中嘅其中一部分咧就係香港夜享樂啦，咁啊去翻旅發局佢哋嘅電子平台咧就可以免費領取第一批一共係100,000份嘅餐飲消費券啦，每份就係100蚊嘅， 我哋都可以攞㗎，一陣十點鐘， 係啊，我哋都攞得 㗎，我哋都係市民啊嘛， 係啊，我係市民嚟㗎， 我都係啊。 我有交税噶， 我系良好市民， 有交税噶，仲准时添。 可以喺边度用呢？究竟呢100蚊攞咗之后可以点样使？ 餐饮啊，好多时候都系餐饮可以用得到咯。就 系睇翻咧，譬如话系商户嚟讲，接近130个商户用得啦。咁基本上咧系一共超过630间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嘅食肆同埋酒吧都可以用到呢100蚊噶啦。 哇，入边都包括一啲车胎人嘅食府啦，有啲台式火锅店，哇，今日打边炉正， 系， 有啲日式料理居酒屋。 哇！但系讲开打边炉，如果自己喺屋企打边炉嘅话，小心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咁啱开始生效，同埋今日又见到有一个天字牌子嗰个电子炉咧，收翻啊！对唔住啊， 系咩回收啊？要 系啊！居民话佢嗰个未达标啊，咁所以睇下自己嗰啲炉吓， 系啊系啊系啊， 尤其是封咗一层层嘅话咧，都要攞嚟检一检查先。 我屋企嗰啲打边炉嗰啲炉咧，都系电子噶啦，依家都倾向 系我都系电磁炉。 咁咧，电磁炉咧。其实呢佢下面呢有个发热机制嘅。如果呢你过热嘅话呢佢会个炉突然间停咗。 哦系喎。 系啊。呢个好多香港人其实都知道㗎啦。 系啦咁开头用嘅时候如果你发觉佢突然间唔着呢唔好諗住佢系坏。其实佢转头佢会着返嘅。 系啊。 系啦。冇嘢嘅。 大家又可以呢个温馨小提示啦。嗱关于呢啲提示呢其实你话喂启动一个圣诞春节一啲消费嘅优惠呢其实港铁都好帮得到手嘅。咁啊你睇返港铁嘅优惠12月18号啦，至到明年嘅1月1号期间咧，咁啊透过佢哋嗰个 MTR 啦，嗰个 mobile 嗰个 app 咧，咁样啦，咁啊利用嗰个成人八达通咧，咁啊搭 港鐵咧滿五次咧就可以透過 MTR Mobile 咧就換取啊呢個本地嘅車程10蚊嘅呢個車費電子券咯，即係慳到10蚊咯。咁你其實少數怕長計，再加上一啲打工仔本該佢都係要搭鐵去翻工放工嘅，咁呢個絕對係。帮大家悭得一蚊得一蚊啦！ 你翻放工本身都已经用咗噶啦，咁你搭五程，咁你一个星期你都唔止搭五程啦， 啱啊啱啊！ 嗱，头先阿欧就讲开咧，近排啲社交平台咧都系特别多啲推送信息啦，除咗系讲下大家喂你买齐圣诞礼物未啊之外，有冇啲嘢想买俾自己氹下自己开心嘅咧？咁都有唔少优惠咧，系关于啲真系 shopping 事嘅噃，譬如话呢一啲嘅优惠咧，就系讲紧去到啲运动服饰啊，甚至乎系啲波鞋啊、家私啊等等咧，都系喺翻呢一次嘅优惠行动当中，都系香港。是狂想其中一部分嚟嘅，譬如话有啲超市咧都有啲50蚊嘅现金可以俾大家攞啦， 系， 然之后去到有啲电器铺咧又会有一啲嘅优惠券啦， 都系50蚊，无独有偶，可能大家都系觉得50蚊已经足够令大家提起个消费意欲啊，咁样， 咁去到甚至乎有啲百货公司咧都有啲所谓嘅冬季超值大减价啦，指定货品低至2折， 金铺金铺都有，金铺都85折啊，有啲系列， 咁多人仲系趁住年尾结婚。嘅话 系， 奶奶啊，嗰对龙凤额都可以做下位。 其实几好噶，有阵时大家咧精明咁样喺金铺嗰度消费咧，啲龙凤额咧咪都几贵嘅。你用信用卡去买咧，咁储个积分都几多噶。同埋咧，而家有啲金铺好中意配货噶嘛，啲名表咧你就咁入去咧，你买唔到噶，你一定要买啲附属品，就系咁啱。如果你夹到有个奶奶咧，要买几只龙凤额俾个新抱咧，你就可能即系买到嗰啲 陪你去， 系啦，咁可以正价买到几支火柴嗰啲。喂！嗱，唔好淨係講咧呢一個叫做香港節日狂想，咁啊晨光咧都節日狂想，阿嘉明咧狂想咗我哋啊，哇送個禮物俾我哋， 小小心意嚟嘅啫， 多謝 Merry Christmas， 哇有啲襪仔喎， 係啊，都好襯你個 style 嘅， 送你一對靚襪仔啊， 哎呀， 等你越嚟越好睇啊， 哎呀， 隻腳仔都暖曬啊，係 啊，多謝嘉明， 嗱你哋當中咧仲有其他少少嘅濕碎嘢咧擺喺入邊，有啲啲諗法喺度， 哇有500蚊喎，唔係講笑。讲笑啫， 恭喜农历新年， 好多一支二支， 系啦，因为咧我知道小白咧中意去行山，中意做运动，咁但系你做运动期间又会戴下隐形眼镜嘅，咁所以当中除咗有啲系即系更新旅行版本嘅用得嘅嘢，系俾你我嚟冲凉啊、护肤之外咧，仲有一支俾你系更新用嘅呢一个养住啲隐形眼镜个支眼镜咧，咁就俾你真系随街你可以带啲仔一齐去用啦。 哦，好啊， 嘉明真系好 sweet 喎。嗱，讲真嘅，即系我哋两个马路咧就真系冇。预备嘢俾你，不过唔紧要啊！我新年嘅时候咧会好努力封利是啊！我咧一月系我揾钱最多嘅时候嚟嘅，根据师傅系咁样讲嘅，系、所以我决定下年一月咧揾晒啲钱，二月中嘅时候咧就开始派利是咧俾你嗰3个小朋友， 大家咁话， 小白有2个小朋友啦， 系、 我咧。过年之前都派好多噶，风系咁风风风风风噶，系啊！ 我哋神光仲有两个妹妹喺度， 系啊，仲有两个妹妹，跟住啲交通嗰啲仔仔啊，嗰啲系 M 嗰啲，好细个噶咋，系啊！ 咁之后 Jessica 仲系 咩啊？ 系 有一个结婚唔使派， 边个 Didi 咯？就系 Didi 都要派俾个小朋友啦。诶，再讲。早晨，早晨啊！8:10嘅时间啊，咁啊，先讲一样啦。依家14度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寒冷天气警告信号，同埋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今日真系冻冻地啊吓！咁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会长 Kenny 啊，邓胜庆啊，早晨，早晨 ，Kenny。 系早晨， 系早晨啊！今日天气都冻啲啊，咁啊注意保暖啦。咁啊嚟紧咧就系假期啦，咁啊放假都系几多咁啊？港股就即系仲有几个交易日就完成咗咧，2023呢个比较叫做艰难少少嘅旅程啦。希望否极泰来，2024咧有新嘅展望啦。要跌嘅一啲股份咧，其实都相应咁样跌咗落嚟啦。咁啊讲紧即系琴日嚟讲咧，蓝筹股咧有两只都跌幅都几惊人。包括咧，跌多少少咧，就系只美团啦，咁样咁啊，因为咧有消息就指啦，抖音咁啊，同呢个阿里巴巴洽谈紧咧，咁啊收购美团啊嘅主要竞争对手饿了么，咁啊令到美团咧，同埋就即系成交都增加有73.6亿嘅，不过咧都跌得夸张啲，咁原先唔系跌咁少啫嘛，原先再跌接近6-7%，我记得中午喺其他平台做节目嘅时候都。又同大家跟進 ，OK， 咁啊 ，Kenny 嘉賓咧講下，唔係話消費降級，其實呢啲美團啊、餓了麼，咁大家食下外賣咪 OK？ 點解條數都翻唔到咧？咁啊，交俾你詳細分析啦，唔該曬你， 嗱，美團咧最大嘅問題就頭先提到啦，嗰、那個係增長嗰個係嗰個係未來嘅潛力啊，因為最主要美團方面咧，而家已經本身咧就喺內地方面咧外賣平台咧個 market share 咧係超過60%嘅啦，就已經係最大嘅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其實大家會係覺得咧嗰個再進一步增長嗰個係機會咧相對嚟講比較細嘅。咁如果而家咧其實佢最大嘅競爭對手就係餓了麼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抖音方面咧，而家係嗰個電商發展得係真係好勁噶嘛，都係即係非常之火爆噶嘛。咁、如果係真係依個係抖音同依個係阿里方面咧，嗰、那個係餓了麼咧就喺依個係合併咗嘅話咧，咁其實對於美團嚟講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即係競爭嚟嘅。咁就因為最主要咧，佢本身已經係睇唔到有咩再增長嘅空間，因為佢個佔率高啦嘛。咁再加埋一個新嘅好強大嘅競爭者嘅話咧，咁即係佢嘅市場份額就俾人食啦。咁所以變咗就不但止增長係冇望之餘嘅話咧，可能仲面對個市場份額下降嘅問題。所以點解之前咧就係美團方面咧就要係再發展一個美團優選啦，發展其他嘅一啲係即係電商嘅服務。嚟到去拓展佢哋嘅增長潛力，就是、因為喺嗰個外賣平台咧，佢已經最大啦嘛。咁就利用呢外賣平台方面嘅客户嚟到去拓展其他嘅電商方面咧，就係、是更加好嘅。咁但係因為就內地嗰個政策啦，就唔可以呢個係即係唔鼓勵呢個係無序擴張啊，唔鼓勵壟斷市場啊嘛。咁所以就變咗佢哋喺其他譬如美團優選嗰啲話咧，就冇以前發展得咁勁咯。 係咁，所以即係省股民都要留意翻啊！你以為年尾嘅時候，即係有啲大大隻嘅叫做平台股咧，冇乜嘢咁樣可以同步過冬，咁啊未必啊，咁啊已經跌咗落嚟。咁另外就有一啲股份。其实由年头都真系相对差啲啦，即系个股价表现，讲紧就系物管股啦。咁其实 Kenny 多次喺节目嗰度都有同我哋讲话，喂，物管都真系难搞啲。就算你睇物管或者内房咧，都系睇翻啲国企背景嘅去考量啦，就 rather 订一啲即系民企啦咁样。咁你见琴日即系譬如特别系碧桂园服务咧，又嚟啲10%，都几难搞，因为咧。预期今年咧就到呢个贸易应收款咧，同埋啲商誉同埋其他无形嘅资产咧大幅叫做减值之下咧，都真系拖累股价咧跌超过10%有多，咁其实都真系难搞。好啦，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讲下好吗？ 呢、這個就係頭先你提到個問題啦，就係、是、個業績方面咧，佢有一個係類似刑警咁啊，咁就話呢個係嗰、那個減值方面咧，要去到呢個係40多億啊嘛，最多係，咁就係呢個係出現呢個問題方面咧。就係頭先提到啦，就係、是、原本咧，大家都以為咧嗰、那個係物管類股份方面咧現金流係非常之強噶嘛，咁就唔使擔心好似有啲係內房方面嘅債務問題嘅。咁但係結果就當然唔係啦，你睇到咧就其實就之前咧就有啲係救阿媽嘅行動出現啦。咁今次咧你見到逼服方面咧。 其實就係、是、都睇到個問題啦，就係佢哋需要咧就係、是、要做一個減值。咁而減值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係一啲關聯公司方面咧個應收帳。咁好明顯咧就係同阿媽係有好大關係啦。咁阿媽唔掂嘅話咧，咁賺唔到數嘅，咁你應收帳嘅係被拖，咁可能就要做一個減值啊，做一個撥備啦。咁同埋喺簡單嚟講咧，大家會覺得啊，即係其實啲物管公司方面咧，都係收嗰啲客户嘅管理費嘅，應該現金流係即係好穩定噶嘛，唔會太受呢個影響噶嘛。咁、但係你睇到咧，就壁服方面咧，其實佢哋嘅業務咧分三範嘅，第一範咧就是、物管嘅服務啦。咁啊，呢個當然同一般嘅即係零售客户方面收錢係有最大關係啦。第二咧就係、是、社區增值服務同埋非業主嘅增值服務。咁、而非業主增值服務嗰 part 嘅話咧，主要就係向物業開發商同埋其他嘅物管公司提供服務嘅。咁呢一 part 咧就明顯係受到呢個減值因素所影響啦。 咁啊嗱，講完一啲個股啦，我哋都睇翻環球嘅金融市場啦。咁啊，今日美股都繼續係大升嘅，繼續係樂觀嘅，繼續係喺下年嘅時候覺得咧，叫做加息嘅步伐咧會暫緩嘅，再加上咧減息嘅步伐咧就開始咧啟動噶啦。咁啊，樂觀情緒，咁啊繼續咧創緊啲高位，咁啊帶動港股 ADR 都有得升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wrap up 一下啦。其實今年即係美股真係行得几好，特别喺第三、第四季嗰度。咁但系即系同香港就有少少差天共地啊。不过咁啊，有阵时追落后都系啱数嘅。但系环球嘅金融市场，你今年观察到啲咩咧？因为都差唔多接近年尾啦，即系今日都讲紧12月20日啦。咁啊 ，Kenny， 你嘅观察系点咧？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今年肯定就系最大嘅两个主题啦。第一主题就系中美嘅博弈啦。咁啊，所以导致到咧，其实好多欧美资金方面咧就撤离咗依个香港啊，同埋中国市场啦。咁呢個大家都深深感受得到啦，見到恆指表現咧，就真係同股唔同命啊！咁人哋即係納指啊，同埋呢個美股方面咧，就不斷有啲新高，但係我哋咧就不斷咧一齊試底嘅。咁第二咧就係嗰個受到高息環境因素所影響啦。咁呢個就全球都受到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就之前咧美股升嘅話咧，主要都係集中翻喺嗰七隻八隻嘅同高科技有關啦，包括啲 AI 啊，同埋一啲係即係呢個係即係科網方面有關嘅部分啦。咁但係後來咧，就因為大家開始憧憬緊呢個美國息口見頂啦，咁所以你見到美國標普咧就標普500咧個指數方面咧都係轉翻做好嘅。咁基本上咧，標普方面咧，其實而家係講緊連升七個禮拜嘅。咁連升七個禮拜嘅概念係咩咧？喺自1964年以嚟嘅話咧，其實得20次咧，咁多年來講緊係即係1964年到而家50多60年嘅咯。咁咧係講緊得20次嘅話咧，係連升七個禮拜以上嘅啫。咁所以其實標普嗰個表現方面咧，其實今年係非常之好嘅。咁標普咧就係同納指好大程度上唔同啦，因為標普裏面咧包含嘅股份咧就係顧名思義標普五百啊嘛，就多好多啲傳統類型 股啊、工業股啊， 包括啲息口敏感股啦，即係話反映咗咧唔係淨係啲高科技咧都係做好咯。 咁所以个升幅都好全面啊，咁啊港股都系好全面嘅，咁至于点样好全面啫，个跌幅都好全面，基本上好多板块都真系即系应声俱下啦。不过都系嗰句嘅，咁啊港股就真系低估值㗎啦，咁啊 PE 亦都系平㗎啦，咁希望就唔会低处再见低位啦，咁反而就系得到一啲国际投资者嘅垂青啦，都觉得系潜藏一啲价值喺当中，咁啊啲吸引返啲外资入翻嚟港股啊，喺下年2024年就即系玩翻转啦，咁啊令到个金融市场个流动性就又好啲啦，即系始终有 trade 先有生意做啊，啱唔啱啊 ，Kenny？ 系啊，不过嚟紧就可能好啲就系咩咧？第一，首先个息口见顶啦，咁所以见到近排其实港股里边咧，虽然个指数好一般，但系你睇翻当中一啲系高息类股份咧，其实都升好多噶，即系包括譬如领展啊，啲公用类股份都升好多啦。咁啊，第二啊，政府琴日公布咗嗰个新嘅资本入境计划啦。咁嗰度咧，其實當中都係會受惠翻股票市場嘅，因為股票咧都係一個比較popular 咧嗰啲投資民嘅客户咧就買嘅產品嚟嘅。 啱啊，即係你話投資移民嚟到，咁可能即係唔係下下都淨係即係掃你啲工下商下，可能一嚟嘅時候可能用咗股票做一啲資產配置先，咁亦都係因為。 股票市場個你容易啲可以轉售啊嘛，係咪先？即係嗰個交投會 好 多， 即係等於我哋去外國投資移民，你都唔會走去買層工廈， 係啊， 因為第一你唔熟悉啦，第二工廈流動性好低噶嘛，咁、 啊、 所以都最簡單都係債券啊股票啦。 係啊，咁啊，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唔使悲觀嘅，啊，繼續可以聖誕快樂嘅，2024年應該會有一片好嘅景象啦。嗱 ，Kenny 咧同你講聲咧，聖誕快樂先啦，因為再同你傾偈咧已經係拆禮物。日之后啦，咁啊，祝你咧圣诞快乐啊 ，Merry Christmas 啊 ，Kenny。 好，大家都圣诞愉快啊，即系开心消费啊，最紧要。 啱啊，同埋留港消费啊，吓咁啊，刺激本地经济。多谢 Kenny， 系啊，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得来暴雪，雪再飘过换寒暑。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放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赌注。来胜的比赛，长石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恋人承载，常常有生之年，总渴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来胜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攻击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并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路意也痴呆，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别人无奈。如任谁劝，如离不开，一千多万年争取一直爱。自明年纪轻，都等于爱竞赛。万年后今天，待旁观者感慨。 咁快就系二十四节气中嘅冬至，当日日照最短，夜晚最长，属于一年中最寒冷嘅时期。 冬至亦系最佳嘅进补时令，常见温补食物有羊肉、牛肉、肉桂等。 我一早谂好晒今年嘅做冬餸啦，你记得准时收工翻嚟食饭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咁啊，冬至啦，咁但系头先咧，即系与此同时咧，播紧歌嘅时候咧，嘉明就话啊，我想去呢、這个旅发局嗰个网站咧，放心，今日冇塞车，不过咧，你系一定要log in 咗先嘅， 系啦， 你要去嗱、你上咗呢、這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嘅网页版啦，或者手机版啦，咁咧你就揿左右右上角咧，佢就有个注册同埋登记嘅，咁呢个人头嗰度咧，如果你咧未注册，你注咗册先可以登入啦，如果你话。喂，注咗册噶啦，你就直接登入啦，咁样咁咧，根据嘉明咁样讲咧，就系转个头，我哋一齐揿啦，揿到嘅话，你就可以加落你噶我的钱包啊，加落个 wallet 嗰度噶啦，将呢个100蚊嘅餐饮消费券系嘛？ 系啦，咁但系咧，你先要去到呢一个嘅网站啦，你可以去到佢电子平台开个账户啦，咁佢嗰个登记嘅平台就系 Discover Hong Kong 嘅，今日咧就可以先做咗呢一个动作先，咁啊顺便睇埋你究竟边啲餐厅啊或者酒吧你会想去咧，阵间10点钟嘅时候咧就可以按呢一个新增到我的钱包就储住呢一啲嘅100蚊消费券啊！不过每一位嘅用户咧，同一个时间只系可以领取最多一张券嘅啫。咁同埋咧，要去到呢一个商户兑换咗之后，先至可以去领取其他嘅消费券嘅。 哦，即系要去商户兑换咗先嘅。 应该系话你系先到先得嘅形式啦。咁你攞咗券之后咧，就唔该30日内就要用噶啦。同埋用嘅时间咧，都系俾你晚市咧6点钟之后咧就可以用得着噶。 系啦，你话午市用唔用得啊？饮个下午茶唔得，系啦。食 T 得唔得？唔得嘅， 亦都冇得话 keep 住好多张嘅， 系啦， 晚上咁 样， 啱啊啱啊啱啊。 喂，但系我而家揿入去咧，都第一好流畅，第二嗰样嘢咧就系你譬如我而家揿九龙啦，咁啊揿钻石山啦，咁啊都有啲。几多食肆可以拣到同埋使用得到嘅？一嚟而家已经预示到咧，有啲咩店铺咧系可以用得到呢个 coupon。所以你而家咧，即系虽然就未有得揿呢个100蚊啦，但你可以拣定啊。自己住邊區呢，譬如呢西澳而家又轉一轉啦，咁去何文田區啦，咁啊何文田區就嘩都有啲幾多嘅食肆可以俾大家繼續用得到，有啲呢甚或乎簡單啲係一啲快餐店嚟喎，連鎖快餐店。喂，咁你即係唔係下下都大魚大肉㗎嘛，你有陣時食個焗豬扒飯同埋食個咖喱牛腩飯，咁你用咗個100蚊佢好似都幾好啊！ 係啊，都 OK 㗎。你基本上適隨轉變啦。你中意去啲日式料理嘅又有嘅，台式火鍋嘅又有，韓式燒烤嘅我又見到，甚至乎啲西式扒房啊，間唔中你中意食下點心晚市嘅又得咁樣。 鋸下扒都好啊！有時咧，即係成日喺屋企自己買塊扒煎咧，都要洗好多嘢。有時出街咧鋸扒咧，你簡單好多，因為我自己係心急嘅， 要洗爐啊喺屋企煎。 係啊，同埋啲油煙都好勁抽 㗎 嘛， 同埋你有冇發覺，如果有幾煎完牛扒咧，個廚房嗰陣牛扒係久久不散 啊！ 釋懷啊！ 同埋好似我呢一類識得又有美食又有品下酒嘅話，你自己一個人未必可以紅酒配牛扒啊嘛，成支喎。 係啊，去呢啲地方咧，人哋幫你搞埋，又有埋個鐵板喺度炸炸炸，又倒啲汁落去，咁屋企冇咁多配備。 鐵板屋企都已經冇啦， 冇啊冇， 唔係個個屋企有鐵板。 我有啲朋友真係有嘅，不過唉未攞嚟搞，你最後自己洗搞好鬼耐 辛苦噶。 其实嗰啲铁板你食咗啲牛扒嗰啲牛脂油落去咧，尤其是喺冬天咧，哇！我真系觉得噩梦。你大家锯扒，你真系出街锯啦，唔该你，即系俾啲钱人赚下。好，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啊，早晚咧都系冻一啲嘅，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吓，最高气温咧大概都系得18度嘅啫。依家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仲有啊寒冷天气警告啦，仲有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警方初步消息话，起火单位发现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另外3个人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 事发在朝早大约7:19，消防动用一条喉和一支烟雾队，火警到7:47救熄。警方说疏散期间有三母女受伤。教育局今年头11个月接获31宗学童怀疑自杀情报，较过去5年明显增加。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今年头11个月跟进164宗19岁或者以下的个案，35%属于13岁或者以下，年纪最小的个案年仅6岁。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發現，近80%自殺青少年採用較致命的方式，比一般自殺者高超過20%，情況值得關注。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說，有3-4%自殺學童曾經提及有功課壓力，學業進度不理想，反映學習壓力是青少年輕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總監葉兆輝促請學校调教学习进度，社工就建议身边人提供空间，俾年轻人宣泄负面情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过去一年就23条立法做了很多准备功夫，重申政府出年年内将会完成立法。邓炳强在节目之中又提到，近期发生几宗黑客入侵不同机构以取得资料的事件，而不少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水、电、煤、电信设备和金融机构，是香港的经济命脉，如果被人在网络上破坏，后果很严重，香港运作会大受影响，所以当局认为要仿效其他地方，就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进行立法。他说法律会规管营运者对于设施的管理方式，当中可能要做风险评估，设预防设施、应变方案、进行演练或者预设情报机制等。他说当局已经曾经咨询业界，发现大部分业界都有这些设置，他期望出年将法例呈交立法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44.05，瑞士法郎0.861，加元1.334，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3,653点，升4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0.49美元，卖出2,041.0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咧就已经实施咗啦。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咁至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比较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喺香港恒生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都是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在土瓜湾的上乡道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跟住同你讲返渡轮消息。 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咧改由巴士营运噶。珀丽湾至中环上昼8:40，同埋上昼9:40；中环至珀丽湾上昼9:10，同埋上昼嘅10:10咧，都会改由巴士营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嚟紧平安夜，第四台会喺香港公园奥林匹克广场举行圣诞园林音乐会。你可以喺鸟声嘅伴奏当中欣赏巴克同佛汉威廉士嘅动人音乐，仲可以嚟一齐唱圣诞歌。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噶，座位有限，先到先得。节目亦都会喺第四台同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12月24日下昼5:00，我哋喺香港公园见啦。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呢件事咧，真系大家都做得到嘅、嗯。就算你唔系自己由头到尾亲手做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帮到你轻易达到呢个目标嘅。 咩事咩事？ 就系翻屋企饮一碗热汤。 哦，咁、哦、呢个真系热、 啊。系啦，港铁站好多， 系 啊，卖汤水、卖汤水嘅铺头， 汤又得， 系啊，我都觉得系。有阵时咧，你唔好成日依赖阿爸阿妈煲汤饮咧，你自己可以自己都买下呢啲咧。咁、 啊、 其实你攞翻去咧，佢都会饮噶，其实都几好。 系 啊，方便。 如果真系有心机煲嘅，今朝早我妈妈吓后妈妈推介咧、啊，可以试下呢、這个，真系今朝早啱啱收嘅咋。 系咩？ 苹果马蹄莲子百合嘅斋汤， 咦，几润喎！ 系啦，就可以清热降火、润肺止咳。佢、啊、自己嘅心水推介，你中意嘅话可以加腰果圆肉红枣。 哦，腰果好啊， 系啊， 补翻 系啦，补翻。而家咧，其实好多嘅汤包咧，又唔系话好贵价钱，咁你只系攞住个汤包、 嗯， 可能自己再加多少少嘅材料，瘦肉 加嚿肉仔啊， 系啦呢啲咁样。咁一煲嘅时候，你都发觉已经到位咯。咁、你再鍾意嘅咪加多少少青红萝卜啊，其实件事都已经喺晒度㗎啦。 幾好啊吓，咁啊呢个多谢阿 Auntie 嘅一个汤水嘅推介，讲多次嚟听得唔得？ 好啊，讲多次，包括有啲咩材料呢？苹果、马蹄、莲子、百合，系一个斋汤嚟嘅，唔使落肉嘅。鍾意落多少少有啲咬口嘅嘢，你可以加腰果、圆肉同埋红枣。 啱啊，几好啊。你呢屋企如果有啲长者或者老人家呢，就少啲即係话哎攞嚿猪展落去煲汤呢，就你其实嗰个油份都几多㗎嘛。即系你要用啲隔油壶咧，先倒到啲汤出嚟。但系呢啲咧斋汤啊，几好啊！其实你又吸收到当中嘅营养，又好味又甜，系咪先？ 如果本身你系模范夫妇嘅话咧，咁你就记住咧，喺即系唔知边度啦，就自己买啲汤翻屋企都好啊。咁买完之后翻屋企，你咪当你自己煲，同老公讲咯， 揾咗啲靓汤俾你， 咁样 唔好理佢点嚟，总之系有靓汤俾你啦。 咁又唔得嘅，嗰个 都可以坦诚相对嘅， 应该坦诚相对嘅，系啦。有咩咪开心见成讲咯，都识咗你廿年啦，知你唔识煲汤，你唔好扮识煲啦，系咪先？ 有心就得啦，有心就得啦， 好怪嘅咁样。 其实整翻碗热汤都系想你身体健康啫。 喂，叫健康咧，咁啊，其实都有啲温馨提示提一提大家。咁啊，其实之前咧，咁啊，医卫局喺10月6日开始啦，嗱，政府资助嘅多项基层医疗健康计划啦，包括咗啲乜嘢呢？例如系长者医疗券计划啦、大肠癌筛查计划，同埋咧就系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咧，咁啊将只容许啊已经加入一个叫做基层医疗指南嘅医生咧就参与嘅。咁啊若果吓，咁啊医生咧喺若果喺2个月嘅宽限期结束之后啦，仍然未加入指南嘅话咧，将唔能够继续咧就为病人提供上述计划诶呢啲嘅叫做资助服务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可以去翻咧就系嗰个指南啊，即系头先所提及过嗰个基层医疗指南嘅网站嗰度咧，咁啊直接咧就可以了解翻噶啦。咁啊，除咗可以直接同医生了解之外啦，咁啊自己亦都可以上网查询下呢个指南噶。 系啊，讲到关注大家健康咧，呢几日真系开始突然之间又冻翻啦吓，寒冷天气警告仲系生效之间啦。咁民政事务总署咧都喺各区开放咗一共18间嘅临时避寒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可以避寒嘅。咁同时之间，卫生署都呼吁大家啦，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同埋季节性流感疫苗。 哦，呢啲疫苗咧真系及早。安排就好啲啦，因为成日都听医生讲啦，你唔知道自己当年会唔会病嘅，或者当年咧自己嗰个状态好唔好嘅。咁但系如果你打咗疫苗嘅话咧，就算啦，自己不幸感受得到呢个感觉，得到呢个流感嚟紧嘅时候咧，嗰个病情咧都可以减轻好多。 都提提各位家长啊，如果有在学嘅小朋友嘅话咧。都是近排在学校入边打流感针嘅旺季嚟嘅， 冇错。 虽然我知道好冻，但学校都会提提大家，因为要方便打针啊，可能咧着条长裤，但系上面都有件短袖衫，着翻件短袖嘅 方便去 运动服 打针咁样系咪？ 一阵唔怕痛嘅。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应该系最大嘅一个圣诞嘅祝愿嚟噶啦。咁啊，心机旁边你听到呢啲资讯咧，大家去上有关嘅网站去跟进翻啦吧。 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早晨，嚟到家长考牌学堂咧，继续有陈宇荣博士啊 ，Brad 嘅系嚟自赛马会 Cool Play 计划当中嘅联合负责人。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好。 临近圣诞节啦，而家个礼物嘅气氛非常之浓厚啦，可能家长们都已经准备好送啲咩礼物俾小朋友啦。但系从一个考牌学堂嘅角度出发，家长其实有啲乜嘢最好嘅礼物可以透过今个圣诞送俾细路仔嘅咧？ 哦，咁家长的确有好多礼物可以送俾小朋友，我觉得最大嘅礼物咧，其实就家长嘅时间。 系， 我哋都知道各位家长真系好忙嘅，明白嘅，要翻工，亦都有唔同嘅家务啊，唔同嘅要处理嘅，明白嘅。咁连自己嘅时间都唔够啦。咁其实我哋观察到啦，其实小朋友其实最期待咧，其实就爸爸妈妈就陪佢咯，特别嚟紧有长假期啦，咁就佢希望即系无论大家外游啊，定系留翻喺香港都好啊，咁都可以趁呢个机会可以一齐多啲有。亲子嘅时间嘅 系，我都明白嘅，好多可能学校嘅限制啦，放亲长假紧接住就会有考试测验啦，咁所以我都知道有啲家长嘅陪嘅方法咧，就系陪你温书，陪你做补充，或者陪你去补习咁样样。但其实一个有质素嘅陪伴系应该点样做嘅咧？ 咁我哋学术当然知道有质素嘅陪伴系点啦，咁质素咧同个时间个长短咧，其实系冇乜好直接嘅关系嘅。好多时候家长成日话陪小朋友就系可能小朋友佢玩啦，陪去一啲游戏嘅地方啦，小朋友玩得好开心，佢就坐埋一边去咁做。但譬如我哋系唔准家长玩手机嘅，同埋我哋所有游戏设计都要家长去同小朋友玩先玩到。我哋成日调翻转头嚟讲就，其实唔系小朋友嚟学嘢，系家长嚟学。点解咧？佢嚟学点样重新去同小朋友相处。 系 好多时候，我明白嘅家长觉得啊，有小朋友有人睇住，咁咪玩咯。佢亦都可以争取自己有少少嘅时间。 咁但我哋知道，即系小朋友学得最快咧，其实透过人去学嘅。 系， 所以即系如果在座各位有啲人系做紧老师，其实你唔使担心将来啊咩 AI 咩嘢会取代到你，因为我哋即系有太多嘅学术证据知道，小朋友学得最快的方式系由人身上学嘅。 嗯， 所以老师暂时咧都应该未俾，未有太大机会俾啲 AI 取代。咁其实。话明一个高质素嘅亲子时间系点呢，其实家长要同小朋友呢其实系要相处啦，一起去做一啲嘢囉。咁、做嗰啲嘢呢当然唔系做功课啦，或者做练习啦，而一起去做啲嘢其实可以好简单，譬如之前疫情啦，我哋亦都会鼓励家长同小朋友做呢啲口罩套啦，因为有时即系出街食饭返学啦，个口罩除咗落嚟要搵地方摆㗎嘛。咁佢哋就可以一起整个做个口罩套，就中间有好多亲子嘅时间嘅。亦都可以小朋友好多空间可以俾一啲佢自己想嘅一啲艺术嘅元素啊、可以写自己嘅名字啊，画自己鍾意嘅嘢落去，或者黐自己最鍾意贴纸落去。咁亦都家长亦都可以透过呢样嘢去帮佢哋一起去做。好多时候家长成日觉得啊，咁我哋啲亲子时间系咪真系要好有目的，譬如要做个口罩套系咪真系要做咗出嚟，其实唔一定，即系諗一諗，即系小朋友做出嚟嘅嘢有几襟用呢，其实系唔襟。即系相信好多家长嘅听众都即系屋企有好多小朋友个作品，而嗰啲作品都一直都唔知点样处理啦，咁 但系佢又视如贵宝，唔俾你抌啦。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大家唔好太介意个功能性啦，或者个作品啦，因为小朋友几岁佢可以做啲嘢有几靓或者有几襟用咧，反而中间嘅过程，小朋友做完咗之后嘅嘢，佢可以分享俾其他小朋友知道啦。又可以分享俾嘅親戚啦，即係四大長老又可以知道啦。咁中間過程呢，其實家長同小朋友好多機會可以傾偈。另一個高質素嘅親子時間就係有好多嘅對話。而嗰啲對話呢，唔係大家平時嘅對話就成日問呢個係咩呀，呢個黐落呢度囉。呢種唔係對話，呢種係命令嚟。嗰個對話我哋希望係有來有往，好似打乒乓波咁，係大家猜下個波嘅。咁我哋成個計劃呢，成日會教家長就係問一啲叫開放式嘅問題。咁開放式嘅問題係啲咩呀？開放式問題其實有幾個特徵。第一個特徵呢，就係希望可以繼續展開個對話嘅，就唔係即係命令式講完一句。因為好多時候家長問一啲問題，我哋叫一啲幾封閉式嘅問題，例如問呢個咩顏色呀，黐落呢度，咁小朋友一个合理嘅回应系咩？哦，知道。咁小朋友就完咗啦。我哋就希望可以刺激小朋友讲多啲嘢，因为语言发展都好重要嘛。另一方面呢啲嘢佢可以諗多啲嘢，例如你试下黐呢个会点啊，小朋友真係会諗㗎囉。就算佢个答案系唔正確都好啊，起码小朋友諗多一步。咁如果答案唔正確，嗰样嘢真係黐唔實㗎，你咁样做。咁家长咪可以继续问多啲问题去帮佢，啊黐喺度你實唔實啦，哦唔好實喎，小朋友答。咁跟住落去家长，咁你可以仲点样做呢，会可以第二个位置可以试下。其实好多呢啲都系玩，都系黐嗰啲家长眼中觉得有啲毛毛畏畏嘅嘢。但係当中嘅对话其实我哋叫最值钱就系呢啲位。而好多家长呢其实冇乜人教佢咁样做噶，因为始终即系真系做家长唔使考牌啦，唔使真系要上个堂啦，亦都有好多家长都系摸索啦，咁亦都可能透过唔同嘅人去教佢，或者自己成长系呢啲方式，佢以为呢个系最好咯，其实唔系噶咯。呢啲开放式嘅对话就即系可以帮小朋友谂多啲，讲多啲。咁亦都中間有好多親子嘅時光可以爭取到，而唔係命令式嘅。因為我唔相信小朋友會享受一個社交過程係阿媽或者阿爸就要你咁做咁做，咁感覺好似翻工而唔係一啲親子嘅時間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即係除咗話小朋友自己咧冇嗰種嘅享受之外咧，因為佢感覺上好似自己做緊測驗考試咁樣，你全部有曬固定嘅答案，我冇得任何創意嘅空間，咁變咗我答唔中，爹哋媽咪可能會嬲嬲。 噶咁。第二嚟从家长嘅角度咧，呢个都系一个耐力嘅大考验，因为你去探索嘅期间，可能会有好多错，或者可能好多会系偏离咗你原本嘅轨道嘅行嘅方式。但系你就要有个耐性去俾佢错，去俾佢转弯，去俾佢行一啲所谓嘅冤枉路。但系你嗰个陪伴咧，就好似头先阿 Brad 话斋，非常非常之值钱，好珍贵噶。嗱，咁当然啦，我哋趁住呢个圣诞节期间啦，我哋临圣诞之前咧，就最后一次同阿 Brad 见面咧，有冇啲嘅圣诞祝福都想送俾我哋听住晨光第一线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啊？ 咁啊，希望呢个圣诞节咧，小朋友可以多啲见到佢父母啦，咁知道好多香港嘅家长都为咗工作，为咗唔同嘅即系事务啦，即系平时真系少咗时间陪小朋友，希望可以家长送个圣诞礼物俾小朋友陪伴佢哋多啲啦。其实做啲咩都好，就算唔系话要做啲手工啊、劳作啊，就单单系一齐去睇套卡通啊，带佢出去踩单车啊、游水啊、去野餐啊、烧烤，其实都系啲好好嘅亲子时光嚟嘅。 嗯，最紧要系陪伴嘅过程，尝试下放低电话，活在当下，认识下究竟而家你嘅呢个小朋友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啊！唔该晒 ，Brad。 好吗？你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碍，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劫，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尽心辛勤，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禁默了声，再遇爱人。情动，未 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变更好，为何未发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收好报。 一首歌嚟自 DJ 嘅《为何严重到这样》，咁啊，记住出边留意天气啦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听咗咁多集，转头话你知，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嘅街道命名其实非常之多元化噶，特别系喺香港战后，由嗰阵时开始，亦都系香港新街道成立嘅重要时刻。喺呢个时候，街道嘅命名原来已经放弃咗用政府官员嘅名字，所以今日我哋亦都揾唔到一条以战后总督命名嘅街道啦。咁到底点样多元化呢？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香港嘅街道亦都分咗几种唔同嘅方式去到辨别佢哋嘅类别嘅。除咗以植物命名之外，亦都会以建筑物命名，例如系北角嘅银幕街，去到纪念1923年成立嘅民生电影厂；东苑街就系纪念1929年开幕嘅东华三院。另外，亦都有以旧嘅村落命名，例如系九龙城福老村道得名啦，亦都系因为以前有一条叫做学老村。另外，码头围道、蒲江村道嘅命名，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噶。跟住要睇埋就係用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到命名咯。以国内地方命名嘅包括有上海街、汉口道等等。以英国地方命名嘅有牛津道。而以美国命名嘅就包括有百德新街、百老汇街等等。今日我哋喺香港街道行嘅时间，不妨望一望街道嘅名字，諗返你以前香港唔同嘅故事啊。 行街嘅时候咧，睇到最多就系唔同嘅圣诞灯饰啦。就算近排去到唔同嘅商场又好，机场都好啦，都有好多唔同圣诞提醒大家。诶、嗯，系、哎、又到圣诞嘅佳节啦。 冇错。 今次最新嘅个 gag， 各位嘅尤其是系爸爸，我谂会比较容易啲去领略到当中嘅意义。爸爸同圣诞老人嘅关系系有四个阶段嘅。 系。 第一个阶段，你相信圣诞老人。 啱啊，啱啊。 嗯。第二个阶段， 大嗰啲咯，你开始唔相信圣诞老人。 系啊， 第三个阶段，你变成咗圣诞老人。 而家我咪系咯， 系你就负责做圣诞老人嘅送礼物工作啊嘛。 系啦，冇错啦。 但系到第四个阶段，你嘅体态都变成一个圣诞老人。 咁大件事， 系咪好唔开心啊？ 第四个阶段可唔可以唔去啊？ 可唔可以做一个 fit 嘅圣诞老人？ 可以嘅， 得唔得先？ 如果唔系，爬唔到烟囱啊。 咪系咯。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琼斯又再升下咁啊，升251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98点啊，港股 ADR 咧今日咧应该都可以咧起上眉梢噶啦，咁点解咧？因为睇到咧，无论系 ADR 咧同埋咧新加坡港股嘅期指咧都系高水咧230点嘅，咁啊睇嚟今日咧港股啊有机会咧升翻好少少啦，咁啊有冇机会上翻10天线啊50天线楼？上咧咁啊，睇下咧啊，究竟咧买货力度究竟系有几多啦吓？关于股票市场嘅资讯咧，转个头大家就会知道更加之多啦。好啦，咁啊，小白要交俾你啊，同埋船仔咧去啊揾呢一位朋友啊，近排咧都系好火红嘅朋友啊，系咪啊？小白就系呢一位啊，尹光。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Hello，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都是个光子啊，我是尹光。 今日晨光第一线在我哋晨光好友的环节入面，呢位朋友呢，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就由衷地就好尊重他的，因为即都坦白讲啊，就不是那些后生仔来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仍然能够在歌唱事业入面就做到自己喜欢的事呢，所以我就好喜欢的，尹光。 大家好，我是尹光。 我应该称呼你做光哥定是光 B 啊？我睇翻你好多花名喎，光哥。 以前咧又叫光爷，而家叫咗光 B。 系啊， 越搞越细。 倒翻转头，反路顽童咁去。 而家咪系咯。 系啊。 我而家好后生 嘅啫。咁我哋用最潮嘅名字叫翻光 B 啦。 系啊。 系啦、啊。咁其实今次做访问之前咧，咁我有两个仔仔噶，阿光 B。咁其中一个咧就8岁。咁我咧就同佢讲啦，我寻日同佢讲嘅，我话仔阿仔，我听日咧就约咗一位咧就叔叔同爸爸做访问嘅，咁我咧就好中意佢嘅，佢就问点解啊？咁啊，哇呢位咧70几岁噶啦，70几岁，跟住我仔仔第一件事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话70几岁点解仲翻工仲唱歌，点解佢唔退休啊？ 系啊， 咁我咧就答佢呢样嘢啦。我唔知佢答得啱唔啱，我嗰阵时即系 你点答佢？ 我任性地代咗你答。 啊，点答？ 我就话啦。因为佢好中意唱歌，佢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工作，佢喺度玩紧，佢喺度享受紧自己嘅生命。我觉得咁样讲啱唔啱咧？光B， 全中100%，啱啱我嘅心理就系咁啦。 吓，我哋头先喺咪前啦，都出边喺度倾话，其实我做晨光第一线咧，之前我就系听晨光第一线大嘅， 系 咁样先知道咧，就到底呢个节目咩叫正气？ 而家你做主持咯， 系咯，我做啦，我就希望将个正气摆翻出嚟啦。 即系等于我一样啫嘛，我细细个就听唱粤曲嘅，咁后来自己又可以唱埋粤曲，一样咁开心，同你一样啫嘛， 系嘛？ 你好羡慕嗰样嘢，压到自己能够做嗰样嘢，咁咪即系满足自己咯。 个谂法会完全系 我同你一模一样， 系咪啊？ 系啊！ 哎呀，我哋同一阵线喎，光 B 一样。嗱，我细细个7岁学唱歌，我中意唱歌，咁唱到今时今日，唔好话7岁啦，79岁都仲要唱， 系咯。 唔系我要为钱而唱，我系中意唱歌而唱。 所以我就系睇到咧，无论你系新歌又好，或者一啲旧嘅作品都好啦， 我睇到你係對音樂嗰個熱誠同喜愛，即係老婆一樣。 嗯， 你錫佢，即係啲人中意車，中意車都要好似老婆一樣，佢就會抹佢啊 ，kiss 佢啊。音樂就係你太太。 喂，我又有個朋友咧， 點啊？ 車緊要過太太喎，可能佢黐線啊！我話喂。借架车嚟用下，听日啊，我借架车嚟揸啫。喂，借架车嚟俾我揸揸下啦。你借我老婆二个啦，佢话。咁即系佢个车紧要过个老婆， 系 一个笑话嚟嘅啫。即系佢锡车唔借俾你。 嗯嗯嗯，借嘅话就唔冚过你。 系啦系啦， 系啦，都系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即系喺人生入边，最紧要就系揾到自己中意嗰样嘢。 中意样嘢。 但阿光 B， 你几时开始发现唱歌就系你可以唱到七啊九咧？ 唔知噶。初初唱學嗰陣都唔知道係可以揾錢噶，係中意學唱歌。 啊、 我七歲就學噶啦、 啊， 但嗰陣唱粵曲嘅係。 係啊係啊 咁、啊、就唱唱下，原來揾到錢嘅喎。 嗯。 咁啊，十一歲登台嗰陣，哦，有人俾利是喎、啊。咁有錢，我唔知道有錢賺。 跟住就發現原來可以呢個係揾到錢嘅嘢啦。 當時都唔係咁中意錢，屋企都有啲環境嘅。 啊，你你屋企唔係有啲啦啲環境。 咁你俾到我冇話唔要㗎。 咁啊係，煮到埋你，你梗係食埋啦。 你俾我咪要咯。咁點知一路唱落去，一路又揾到錢嘅。 跟住就發覺，亦都係自己興趣之一。 興趣。 嗯。 我初期咧就係。唔識唱時代曲嘅， 嗯， 齋唱粵曲，咁就唱粵曲，唱到嚟香港嗰陣咧，就轉時代曲， 嚇、 啊，就唱國語歌。 難唔難變啊？你嗰個適應？ 好難好難，因為我啲發音唔正啊嘛，啲國語。 嗰啲調咧，全部都不一樣喎，其實 都唔同， 係咯， 曲同時代曲係兩回事嚟， 係咯， 係嘛？啲國語時代曲唱個法係唔同噶嘛，誒、 啊、 粵曲好多變化噶嘛， 嗯嗯， 時代曲冇噶， 嗯。 一隻歌就一個 melody 係咁噶啦，你唱唔唱嗰啲音樂都係咁玩噶啦。 嗯， 但係粵曲唔係噶嘛，你唔唱佢唔識玩噶。 嗯 你唱一句佢又 repeat 你一句。 嗯 你唔唱佢唔識玩，除非小曲。 啊、 小曲即係等於粵語時代曲啊，國語歌一模一樣。 係啊係啊。 比如一隻係啊雙聲行，即係好似粵女星光泛塵。 嗯。 你唱嘅咁，佢一路咁玩小曲就可以。 嗯。 粵曲嘅幫王就唔可以啦， 係嘛？ 即係咩二樓啊、中版啊、南音啊、碳版啊嗰啲，你要唱咗佢識玩， 嗯、 你唔唱佢唔識玩。 係幾時先開始識得玩埋音樂啦？唱你識啦。 音樂我細細個玩㗎啦，我十一二歲開始學玩音樂㗎啦，係、 嗯、 玩粵曲音樂。 係直頭玩埋食字喎，但係你越嚟越犀利喎。 係 啊，我玩，我中意玩小提琴。又掌板啊，扬琴啊，吉他啊，丸啊咁样，因为一理通百理明啊，你个脑有一个音乐，你摸个位嘅啫。 唔系个个一理通百理明噶， 唔系、啊，我哋粤剧嗰行咧，啲人玩音乐咧，识玩呢件乐器又识其他好多乐器噶噃，个个都识噶噃。 哇，咁佢哋大家都真系一理通百理明喎、 啊。一理通百理明咁啊，梗噶啦嘛， 叻先系噶。 个脑海中有咗个音乐喺度噶啦嘛，佢系唔同一件乐器，佢摸个位唔同法啫嘛，揿落去唔同啫嘛。 嗯，咁啊，咁耐以嚟啦，你唱过咁多唔同嘅作品啦、 嗯， 其实即系都坦白讲，无论系乜嘢风格嘅，有啲人就会觉得系低俗嘅，有啲又会觉得呢首又好爆咁、啊、样。咁多首嘅歌曲入边，有冇话边一首你自己觉得系？即係自己得意之作嘅咧。 嗱，歌我就好多嘅、 啊。 你話得意之作，所謂得意即係 hit 歌，就最多人唱一隻， 嗯、 就荷里活啦。呢只歌係我自己填詞添嘅。 係， 因為初初咧呢只歌咧，啲人認為鹹濕。我初初就點寫咧、 啊？ 我三個肥胖，我寫六個阿哥， 嗯， 又填唔到， 嗯， 咁啊六個阿哥唔得，六隻梳， 嚇、啊， 又唔得， 嚇、啊。 咁啊，三個肥婆學踢波咁就得。 哦， 咁一路成隻填下落去。 咁、哦、跟住開始啲音啊撞翻曬出嚟啦，夾咗入去啦。咁你初頭嗰個靈感喺邊度嚟㗎？本身譬如對你咁多抵死啊。 靈感咧就係、是、嗱，第一你愛好先啦。 嗯。 第二咧，中意呢隻歌，你又個靈感咪逐啲寫，有啲靈感嚟到咪寫啲靚啲歌詞落去啦、 嗯。 如果一寫唔到，又再慢慢諗咯。所以靈感一到咧。可能一粒鐘兩粒鐘填曬一隻歌都得嘅。如果靈感唔到嘅咧，一句棘住你嘅咧、 嗯， 你可能填一兩個月都填唔到死，一句係諗唔到就過唔到關。 係，哇！咁啊嗱，阿光B到目前為止你有幾多作品？其實你自己有冇count過？ 我好多噶。 係咯。 我自己填過起冇一百隻，都有六七十隻噶啦。 哇！ 我都自己都記唔到，因為嗰啲唔 hit 啊嘛，填咗出嚟。嗱，比如荷里活啊，我自己填啦、 啊， 笑果七友啊，毛毛歌啊。 嗰啲我自己填啦，我哋 hit 啦。 就十四座啊！ 十四座行，我填咗大半，一半係人哋填俾我嘅。咁我就覺得佢填得唔係咁好，我改啦。 改。 咁我問過個原作者，我咁改得唔得啊？好啊，你中意改就改啦。佢又求其收咗錢就算，我又唔得，我要改到順我先唱。 係咁嘅，咁求其嘅咩？ 以前啲人可以求其啲為揾食噶嘛，快交差快代錢啊嘛。 啊，咁啊，所以就有咁多首嘅經典作品出嚟。 以前啲填詞嗰個好快噶。 嗯，咁而家嗰啲咧，而家你啲新作品其實，譬如最新嗰只啦， 《天馬商》我填嘅係啊，阿領填嘅。 佢點樣可以將你嗰個感覺擺咗入去咧？ 可能係何君元先生就作曲嘅，咁前面啲曲可能佢同阿領傾下，係講阿尹光嘅經歷，咁佢將我嘅一生嘅由70年我嚟香港唱歌， 1973 喺1970 啊， 1970 你嗰陣時唔係73喺麗苑先唱嘅咩？ 我70年嚟唱緊國語歌啊嘛， 哦， 咁啊唱國語歌梗係唱得冇出息啦，啲發音唔正，就為揾食啫，一個月得200蚊嘅嘢嗰陣。 但嗰陣時一個月200係咪好多先？ 唔多，啲人打工啊，起碼200-300、300-400啦。 哦，咁樣。 咁要走場要夠皮㗎，一晚走2-3場咯。 係，咁啊，即係70年代開始就慢慢寫到而家嗰啲古仔啦，係真係講到自己嘅心聲嘅。 OK 嘅， 係嘛？ 因為初我寫第一隻歌咧，應該係叫做唔係十四座，十四座人哋填咗我再改啫嘛。我填一隻，我記得係荷里活先嘅應該。荷里活咧就係1980-81年咁啦，開始係自己開始填詞。70之前咧係人哋填俾我。 係咁啊，所以就嚇喺音樂上邊的而且確見到即係光邊好厲害，無論係開頭由學習音樂啦，跟住即係原來收封利是仔，發覺原來音樂可以揾食嘅。到今時今日咧都接近80歲啦，係啦，咁啊，所以有好多，仲有好多嘢想問阿光 B 嘅，我哋下個星期再同光 B 傾偈。 好啊 ，OK， 拜拜， 拜拜。 細路唔使咁單嘅，係啦係啦，冇啦冇啦，試下試下，係啦係啦，好話好話，你實得噶，無謂廢啦廢啦，冇啦冇啦，試下試下，係啦係啦，好話好話，你係得噶，跌倒企翻起身。好翻未？识得翻屋企准备好出翻嚟，由头到尾我哋都系做翻我自己。有时悲，有时喜，有时东扯又吉大髀。不过你仲有我，我仲有你，油麻地都仲系油麻地，咪冇晒心机。喂，俾啲心机，好好地好地地过好你每一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跳弹床呢一项嘅运动员系美国人乔治尼森发明噶。佢出生于1914年，佢由细到大就好中意喺屋企张床嗰度跳嚟跳去。去到高中嘅时间，佢更加迷上咗马戏团嘅表演，睇住杂技演员跳到安全网上面，又反弹跳翻上嚟，喺空中做咗好多唔同嘅技巧，旋转、翻跟斗。于是佢就对呢一项嘅杂技产生好大嘅兴趣啦。当其时喺马戏团，杂耍演员经常都要喺下面安装住弹簧嘅跳弹台噶。仲有跳弹网同埋跳弹毡去到表演节目，咁但系呢啲跳弹台同埋跳弹网每一次用完之后都要重新再装配，非常之麻烦。乔治就谂咗一个设计标准，令到呢个跳弹台可以令到大家跳嚟跳去嚟玩啦。唔单止咁啊，佢更加去到马戏团问下杂技演员嘅意见，尽量满足佢哋嘅需要，去到改变佢自己弹床嘅设计添。最后，乔治将重点放入去一个清单入面，按照住呢个思路，用绳、橡筋加埋帆布绑喺一个四脚嘅金属架上面，日日喺度跳下跳下啦。喺1938年，乔治更加为咗呢个弹床申请咗一个专利，叫做跳弹床，并且大量生产添。而佢一直以嚟都有一个嘅梦想，就系将跳弹床变成正式嘅比赛项目。呢个愿望喺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得以实现啦。而 而去到08年，乔治更加兴致勃勃咁去到北京，观赏咗北京奥运会嘅跳弹床比赛。今日跳弹床更加演变成为有唔同嘅技巧添。跳弹床嘅运动员喺弹床完成各种翻转嘅动作。一套跳弹床嘅动作特点系主要都系表现出动作嘅高飘，动作同动作之间嘅连接性同埋转换。全套嘅动作有冇停顿同埋中间跳？裁判亦都会根据住运动员嘅动作完成同埋难度去到评分嘅，加上空中飞行嘅高度同埋移位去到计分，合计出嘅分数最高嘅就系金牌得主啦。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傍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目前情报，普通话台优秀帮学生 DJ 正在秘密练兵，时刻准备着，到时抱起你，pop 起啦！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12月20日嘅星期三，一个礼拜中间当然系好攰啦。不过嗌埋落去就揾埋阿畅一齐倾下，点样用电视嗌埋落去啊？早晨啊，畅。 早晨，善仔，早晨各位。 今晚6:55系咪喺港台电视32有篮球联赛啊？ 冇错，大家学你话斋，做到周中啊，攰攰地啊，咁啊睇翻一场好热血嘅比赛，振奋下自己先啦。今晚呢个6:55，港台电视32会送俾大家香港男子甲一篮球联赛，今晚犀利，两队咧劲旅啊，南华对苍人福建啊，福建同埋南华咧各自都有好多 fans， 亦都系传统劲旅。今晚佢哋喺修顿场馆嗰度咧上演呢场大战，好多时咧佢哋呢一个戏码咧都系买唔到飞睇嘅，但系唔紧要，我哋港台电视32会带俾大家有现场直播嘅，所以大家记得要留意今晚6:55呢一场，瞩目盛事啊吓！ 冇错，而且因为版权所限，节目咧只系会当作电视直播，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咁样，记得留意啦。咁我哋转一转翻个台，去翻港台电视31嘅7:35嘅晚上，盘点政策今次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我哋请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嚟咧盘点一下政策。佢会总结过去一年嘅工作啊，包括咧就系推动国家安全嘅工作情况啦，23条立法嘅准备啦，预防偏安同埋天灾救援行动等等。另外啦，佢会分享咧更生同行嘅概念，亦都会同大家咧展示一下未来工作嘅目标与展望嘅。大家记得留意今晚7:35盘点政策啊！ 而家偏安咧。真系日日都听，要日日新鲜噶。 系啊，即系好多电话打嚟嗰啲咧，不明来历嗰啲已经系骗案啦。 系啊， 真系日日都听啊，听到嗰啲电话。 冇错，咁同埋我觉得最惊系而家 AI 又进步咗啦，成日都有一啲话可能用 AI 嚟呃你啊，把声咧扮到好似你朋友，其实已经系唔系啦咁样。因为好好咁啊，邓炳强局长咧就会讲下点样系可以预防骗案啦，亦都可以教翻我哋呢啲市民咧点样去即系小心啲，或者佢哋点样打击啲骗子咁，好好啊。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嘅医生。你今次有啲咩想提一提我哋呢？ 哇，今集咧就犀利啦，咁就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香港第三号嘅癌症杀手啊，就系、是、呢个肝癌。咁啊，肝癌咧就原来早期啊系冇乜症状嘅，所以嗰啲病人一发现嘅时候咧，好多时已经系呢个肝癌嘅中晚期，咁啊影响咧佢嘅治疗嗰个效率啊。呢、这个肝癌咧有好多坊间嘅迷思嘅，节目会同大家一一去讲解一下。嗱，譬如咩呢？譬如咧，系咪男士会比较容易患上肝癌呢？肝炎同肝癌系咪有关系嘅咧？嗱，一个好得意啊！另外，花生酱啊，有人就话系会引致肝癌噶，咁系咪系啦？系咪真嘅咧？另外啦，有啲人就话咧，去身体检查体检啊，嗰、那个肝功能正常，但系其实系有机会患上肝癌噶，咁系咪真嘅咧？今晚嘅医生与你咧，我哋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解开呢种种嘅迷思。另外啦，会分享下咧肝癌嘅成因啦、病征啦、并发症嘅影响啦，同埋最新治疗肝癌嘅方式同埋诊断方法。最后亦都会教我哋咧点样去预防肝癌啊！ 大家爱护自己的肝的朋友记得要今晚留意八点钟医生远离啊。 好想知道呢，现在不是成日有那些不知道什么护肝的 supplement 的。 嗯。 我其实有没有真的 work 的呢那些 supplement？ 哇，今晚医生远离真的会讲下。但是想到今晚要留意一下。 是啊，还有当然有很多迷思啦，也都成日都说要护肝护肝，早啲瞓就可以护肝啊，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那我的肝应该坏坏地的，因为我是长期眼瞓的。那他都会教我们怎样护肝啦，最重要怎样预防这个的肝癌，也都是大家需要留意的。当中有什么病征呢？早啲 check， 早啲知道自己起码不会那么容易有肝癌，或者真的去到中后期这样，真的很难。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的医生远离。今集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今日真係可以多啲关心身边嘅长者啦，老友记啦，因为呢真係冻少少喎。头先呢出去斟啖水啦，小白都觉得喂有啲寒意呢涌过嚟，唔知係咪今日呢自己着唔够衫啦。咁所以心机旁边你特别係长者啦小朋友啦就要着够衫啦。 係啦，呢几日嘅天气呢都係慢慢会寒冷㗎啦，咁黐住我哋嘅。咁14度嘅气温啦，咁见到而家寒冷天气警告嘅生效。都干燥喎。 係啊。 我嘴都好似。 差唔多啦。 係啦，差唔多。 要整啲嗰啲 润唇膏啦，系啦， 润润佢先啦，咁样系 啦。咁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啦。嗱，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喺度嘅，咁所以冻之余咧，仲有啲风吹下吹下，咁啊着多件衫啊，防下风都好重要嘅。听听九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今年头十一个月接获31宗学童怀疑自杀情报，较过去五年明显增加。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今年头十一个月跟进164宗19岁或者以下的个案，三成半属于13岁或者以下，年纪最小的个案只有6岁。自殺危機處理中心發現，近八成的自殺青少年採用較致命的方式，比一般自殺者高超過20個百分點，情況值得關注。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說，有三至四成自殺學童曾經提及有功課壓力，學業進度不理想，反映學習壓力是青少年輕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總監葉兆輝促請學校調校學習進度，社工就建議身邊人提供空間給年輕人宣泄負面情緒。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警方初步消息说，起火单位发现一个人已经明显死亡，火警中暂时有三个人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发在朝早大约7:19，消防动用一条喉和一支烟雾队，大约28分钟之后将火救熄。警方说，疏散的时候有三母女受伤，分别手和额头被戒伤，另外三个人吸入浓烟不适。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会议今年九月在香港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和港澳特区政府未来在救援方面会在几方面合作，除了技术、人才培训或者资料互换，最重要是在行动方面，一旦遇事的时候要派队协助应该怎样做。 被问到未来每个同内地连接的关口会不会都实施24小时通关，邓炳强说要视乎需要，因为部分关口夜晚很少人用，当局要适当运用资源，强调会不时检视关口的开放时间有没有需要延长。提到警民关系，邓炳强说警队和市民的关系一向都非常好，可能是2019年一些人刻意离间，但是现在执法部门包括警队在内和社会的关系非常好。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再次实施人道主义停火，并且给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以促成更多被扣押人员从加沙地带获释。克尔佐格说以色列并不是同巴勒斯坦人作战，而是同哈马斯战斗。他又说过去两星期以方在以色列同埃及之间的尼察纳口岸启用新的安检设备，以便更多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卡车可以进入加沙。有报道说以色列、美国和卡塔尔官员在波兰首都华沙会面，就巴尔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进行磋商。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7%， 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94点，升189点，总成交金额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9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6元，升4.2；美团78.1，系跌3.5；阿里巴巴73.35，升2.65仙；友邦保险67.55，升1；京东集团106.6，升3.9；港交所259.8，升3.2；南方恒生科技3.684，升4.6。快手55.6升8毫，盈富基金16.84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43.97，瑞士法郎0.861，加元1.335，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3732点，升512点。港金报1897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8.03美元，卖出20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咧就已经实施啦。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咁其余嘅隧道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

Morning Call 咯，咁你特登打电话上嚟预约咧，咁啊知道系你结婚周年。 系啊系啊，26年， 恭喜 晒！同埋我先生啊，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 哦，今日系你先生正日生日啊？ 系啊系啊，20号嘛。 哎呀，好有心啊！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啊！ 大家咧都话冬至快乐，圣诞快乐。 嗯，好啊，多谢你先，多谢你先。 今日会同阿先生点样庆祝啊？连埋啲， 费事出去啦，咁冻。 费事出去，喂，喺屋企打 暖啲先啦。 喺屋企打边炉都系开心。 好啊，我哋唔会打边炉噶。 点解啊？ 因为我先生唔系几适合食嗰啲嘢咯。 哦，咁啊，今日你整啲咩好嘢俾佢食？煲啖汤都会啦，系咪啊，老婆？ 求其啦。 诶，都唔系求其噶，可能整九大鬼啊！即系 佢话俾你听系求其啫。 跟住哇，鲍鱼龙虾样样齐，海参都有两孖咁样系咪？腊肠又蒸两条咁样系咪啊？ 系啦系啦， 系啊！ 去你屋企食就有。 哦，我屋企都冇啊，我屋企反而成日食外卖啊！我话你听，可能去你屋企食啊有啊 ，Stella 自己有啊。 你似识煮嘢食啊？我听你把声。最拿手系啲乜嘢啊？嗱 ，Stella。 好啊。 冇 拿手啊，煲嘢白饭咯。 点会啊？ 喂，煲饭 咁客套嘅你讲嘢，系啊，唔够你玩添，主持人都唔够同你倾啦。 今日又系你老公啦，今日生日。 系啊， 赞下个老公先，平时点样锡你？ 我都冇乜噶，有时有啲关心啊，咁样咯。 哎呀，有啲关心， 有啲关心，有啲爱心啊，有啲耐心咁样咯。几个心加埋晒一齐，就系咧可以一齐结婚。头先讲系咪26年？ 26年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祝你哋两个都长长久久啦。 多谢， 好冇啊？ 大家都系咁话 吓。系啊，咁啊，最紧要 happy， 知唔知道啊？吓， 系啊， 做人都系咁 啊。 咁你。日日都要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 有日日都听， 系咪噶？ 系咯，你老公有冇一齐听啊？ 系点啊？想揾你哋咧，我上次留过个 message 俾你咧，都冇人复我电话。 哦，冇人复你就唔会打到俾你啦，而家。 今次啊，梗系啦。 系啊， 上次冇人复，上次系几时啊？我想问下。 早上两个礼拜到啦。 等我帮你， 系啊， 等我帮你 主持。 好。等我帮你反映一下先，我都想了解， 系 啦，你都知道， 好难揾你哋嘅， 梗系啊， 唔系噶， 喂，我屋企人啊，我妈咪都揾唔到我啊，唔系咁容易揾 嘅。 系啊，熄咗手嚟电话，因为太多啦嘛，即系成日都叫你买唔买中山楼咁样，咁我搞唔掂，一阵又转个头问你借唔借钱，同埋脱发嘅烦恼，我都已经好多烦恼啦嘛，我唔听咁多电话啦。 买楼啊，搵只麻雀坑楼额头就买楼。 唉，系啦，不过唔系嘅，下年应该会好啲嘅，知唔知啊？喂，咁啊，共度时间啦，Stella， 喂，听呢首作品，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系啊，身体健康。 好， 大家都身体健康，冬至快乐，圣诞快乐。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多谢。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新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赴 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圣诞节嘅圣诞大餐咧，就唔使下 做咩？李嘉仁医生同我哋讲声圣诞快乐先啦，还掂上到嚟。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啊！ 嗱，我形容一下先，今日咧李嘉仁医生咧系 造型好正， 有一个圣诞树嘅一个造型出嚟啊，好正啊，系咪？啱唔啱啊？李嘉仁医生， 树个头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系啊，高耸入云，高耸入云，系啦， 好精神， 系啦， 系要呢个小明过圣诞啊， 梗系啦， 圣诞快乐。得 人播下咯，系喎，有首圣诞歌喎， 小明有圣诞歌噶， 有圣诞歌， 我有排， 圣诞快乐吓 ，Merry Christmas 啊，李嘉仁医生，系好，咁啊，交俾小白继续讲煮嘢食先。 今日头先讲紧啊，圣诞大餐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其中一款咧，经常都喺圣诞大餐入边见得到一只焗薯仔。 哦， 焗薯仔或者将薯仔入边变成薯蓉咧，其实都经常会食得到。 会啊，但系有啲劲嘅厨师成日话咧，如果好食嗰啲薯蓉咧，都落好多海量嘅牛油落去啦。跟住咧，嗰啲 bacon 粒咧又要好正咁样。 系啊，呢个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嘅。 少少 heavy， 不过我自己几中意食薯蓉嘅，其实系一个薯蓉控嚟嘅，我都系。 吓，薯蓉我都中意食啊。咁啊，今日咧就试下呢一个嘅款式咧，睇下大家啱唔啱食啦。咁啊，先准备三个嘅薯仔先。 系。 咁三个薯。薯仔咧，你就先洗干净佢啦。咁啊，然后咧，你个薯仔就喺外边咧就淋一层，即系放咗喺个碟上面嘅啦，就淋一啲叫做橄榄油。淋出嚟之后咧，你同佢做 massage。 哦， 你咧就将个橄榄 油，薯 仔啊，薯仔，你要好滑啊，薯仔啊，薯仔，你又好甜， 舒唔舒服啊，薯仔？ 正唔正啊，薯仔？咁正当你同薯仔咧倾到最 sweet 嗰一刻咧。 你放入焗炉嗰度焗喎。 哎呀， 哇，事仔啊事仔， 做个 spa 先，边度鬼攰啊？ 咁你放入焗炉嗰度焗咧，就大概几耐咧？就180度，就大概呢个要啲时间啦。咁啊，慢慢就焗佢60分钟。 哦，哇，成个钟噶？ 系啊，成个钟啊，因为你要佢，因为薯仔本身你煨番薯，你都知佢系本身要耐噶啦。 咁系。 系啦，咁所以你又先将佢咧就焗咗呢一个嘅60分钟先。咁、由于本身已经外边搽咗一层嘅油喺度啊，咁所以咧个薯仔焗起上嚟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有个令面喺度嘅。好啦，咁、你当你将呢个薯仔焗好咗之后咧，你就将佢个头咧大概系几多三分一咁上下咧，你将佢。切咗佢，打橫切咗佢，唔好打直，唔好打直掣喎，打橫切咗佢啦。咁就片咗一層嘅薯仔，一大片出嚟嘅。好啦，片咗佢出嚟之後咧，跟住你就將攞支匙羹，將佢入邊嗰個薯仔嘅肉咧，就刮空咗佢出嚟。 哦， 係啦，你好似當個海膽咁樣咯，刮曬面啲海膽出嚟。 但係咪要好小心㗎？因為個薯仔皮唔係咁硬噶嘛。 其實都 OK 嘅，因為你焗完之後佢都有少少挺身嘅，因為落完油之後咁有啲少少挺身。好啦，跟住你就將佢刮曬嗰啲薯仔肉出嚟啦。咁薯仔肉咧就變咗薯仔蓉㗎咯。 嗯， 因為你放喺個碟上面咧，將嗰三個薯仔嘅薯仔肉咧擺上嚟之後就揉下佢、捏下佢、搓下佢，係啦，咁佢就已經變咗咧，開始有啲薯蓉嘅感覺。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咧落其他嘅配料啦，就係頭先講嗰啲我都講嗰啲啦，火腿粒啦，火腿粒可以落啦，另外亦都可以落啲沙律醬，係啦 ，cream 咧個人喜歡，如果譬如頭先阿歐所講，都落好多 cream 喎，好似唔係咁好喎。咁你就可以酌量落少少，咁最主要咧都系落呢一个嘅沙律酱啦，或者落多少少嘅火腿啦，同埋胡椒粉，咁啊再将佢捞，咁有啲朋友亦都中意再加多少少沙律酱或者奇妙酱，各种酱唔同一齐咁样捞嘅，咁视乎个人喜欢啦。好啦，咁你跟住咧就将佢。再搅匀佢咯，咁咪变咗一团嘢同埋一撇嘢嘅，你就将呢团嘢同呢撇嘢咧，就好有心机咁样，将佢拱翻落，摆翻入去嗰个薯仔壳嗰度， 让翻落去， 系啦，就好似让青椒咁样，就让翻入去嗰个薯仔入边啦。咁面头咧就大家最中意噶啦，就加一大扎嘅芝士， 哇， 冇错。咁加芝士之后咧，你就再摆翻头先你个180度，咪有60分钟嘅。咁你咧，其实你可以继续 keep 住个焗炉喺度嘅。咁你就180度就再整多佢10至15分钟。我觉得12分钟其实都几好嘅。 好， 咁啊再焗多佢12分钟，然后咧就完成噶啦。咁你就发觉呢一个嘅焗薯出嚟咧，咁唔单止好香嘅芝士味啦，亦都咧一。滗佢嘅时候，嗰一层嘅芝士咧， 拉丝啊，系咪可以？ 系啦，又暖啦，又亦都好好香嘅薯仔肉味啦。 食完咧，食完咧，跑步先。 好啊， 跑步先，约翻大家跑步，做翻啲运动， 平衡下， 跑翻10-20K 差唔多。 系啊，要啊， 好进取咁 样咩啊？ 你有薯仔， 你大概3K 都系减到150卡路里噶咋？ 系， 你知噶嘛？ 我知， 你知噶嘛？ 你想一大手。目标跑步咧，你对食嗰个意欲就开始减低嘅。 系啊，冇错冇错。 我的享乐时代。 讲下圣诞假期期间咧，除咗话喺香港有好多唔同方式可以留港消费啦，仲有大概5分钟又可以上网去边个攞100蚊嘅消费券啦， 够钟咯。 系啦，除此之外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方式，要系各位家长咧帮手去安排小朋友点样可以填满佢呢一个假期嘅。嗱，预设你小朋友都唔系太多功课啦，预设可以出街玩嘅日数有唔少啦，预设啦。咁但系咧就唔系话成日都可以喺屋企玩晒拆礼物咁简单噶嘛。出去去啲唔同嘅空间嗰度咧，俾啲小朋友去放下电嘅。咁近排咧，嘉明就同其他嘅家长们咧一齐发掘到一啲嘅好地方。以前我哋通常去嗰啲所谓嘅游戏场咧，就可能哇，哪怕系20,000尺嘅空间，咁又有波波池，又有攀爬空间，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独立嘅一啲游戏室咁样样，咁俾你去玩尽佢啦。 仲有上滑梯添。 系啦， 系啦， 即都系一啲放电形式嘅一啲地方，咁 OK 嘅，唔错嘅。但系始终小朋友咧，去到已经过咗波波池嗰个年纪嘅时候咧，一见到个波波池就觉得，好似好细个咁，我好人噶，我唔玩嗰啲嘢噶啦。咁啊，开始发掘另类嘅一啲游戏室啦。 几岁开始会变成突然间个转捩点？ 我好劲噶啦，妈咪唔好再带我嚟呢啲咯，波波池。 其实我觉得上咗小学就已经开始嫌弃波波池。 系啊， 系啊。 我大嗰个仔对见到波波池都仲中意玩。 O K 噶， 可能因为我陪佢玩。 啊， 系啦、啊，呢个系重点嚟噶，因为有人陪佢玩，攞个波掉佢啊。 啱，而且佢可以掉翻你啊嘛。 而佢又可以掉翻我。 紧要嘅，都系嘅。近排都期间限定有 好多。我尊严啊，都喺个波波池嗰度跌烂咗啦。 唔紧要啦，大家亲子乐开心啫。即係好似咩啊？夏天嘅時候喺沙灘玩泥沙，啲阿爸都係要俾個仔去擁埋噶啦，跟住你嗰啲沙攝曬落你啲泳褲嗰度。 係啊，你知唔知我去沙灘嘅時候，我就係扮蜘蛛俠嗰個咩沙人啊？記唔記得 有 沙人啊？ 係 啊，好慘㗎，係啊。 所以佢嘅親子關係幾好。 所以佢全身都磨砂咯，係啊，全身 幾滑， 全身啊，佢連啲。 犀利， 神秘部位啊，神秘部位都滑啊，小白，唔系讲笑啫，系讲翻你个， 唔系点叫白滑啊， 系讲翻，讲翻你个 playhouse， 白圆滑咯，你就 系啦， 系因为除咗有好多唔同嘅商场啦，有啲期间限定嘅波波池啊、弹床式嘅一啲玩具室之外咧，近排发现到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喺近葵涌附近嘅，咁就系一个上楼嘅游戏室。其实讲真，入到去咧，我有少少失望，因为我唔知道入边有啲咩玩，只不过系一个好似我哋平时嗰啲 party 房咁样咧，冇波波池，冇上滑梯，冇攀爬仪器。 哎呀，我有去过类似嘅，有卡拉 OK 噶嘛？ 系有一间房间可以加咗喺个卡拉 OK， 但系咧，佢就有一个好大嘅一间，你当佢系多用途嘅房。 系 咁，佢入边咧就有啲吹气仪器嘅，譬如话佢吹涨咗有几个，你可以玩嗰啲叫做泡泡足球咧，成个人凹落去嗰一种 size 嘅泡泡足球啦。咁、然之后有一啲系啦，跟住又会有一啲咧系吹涨咗人咁高嘅障碍物咧，摆咗喺嗰个游戏室入边，咁系可移动嘅，咁变咗你可以有自己唔同砌嘅方式、去到打造一个你。在那个空间今次想玩啲乜嘢嘢嘅， 唔怪之得要空溜溜啦，就 系 等你自己打造啊。 咁所以最好嗰样咧就系唔使你自己打造嘅，有专人去到帮小朋友打造嘅。咁佢会咧系两位导师咁样啦，可能带你一次过有十二个小朋友啦，当你分成两队，每队六个人咁样先算啦。你可以玩啲咩咧？闪避球，你可以玩 laser tag， 即系嗰啲咧有支瞄准枪咧，你就搵人射你个心口种嗰种啦，即系都啲闪避游戏啦。你甚至乎可以玩，首先即系顾名思义，一定会有嘅泡泡足球啦，系一啲真系玩到你成身出晒汗嗰一种嘅游戏，咁就变咗唔系净止喺波波前你小朋友你自己玩，或者你掉下爸爸，系有专人同你小朋友去玩嘅。几 好，有冇托管服务噶？隔篱可以去啲阿爸妈， 所以咪话有卡拉 OK 房， 系去嗰啲咩佛罗伦斯小镇嗰度买嘢嘛， 系 嗰度附近嘅，我 feel 到系 都有啲唔系咁中意热闹嘅小朋友嘅，都可能有啲觉得啊好惊啊，入边好嘈啊咁，出去打机啊冇问题。佢有电视喺度俾你可以做打机， 但系有冇专人陪你个仔打机噶？ 就变咗爸爸妈妈自己。即係你可以玩桌遊又得，即係你靜嘅又得，動嘅又可以入去喪玩咁樣。咁我覺得呢一類型嘅房咧，係家長一個好好歇息嘅一個鐘至兩個鐘頭嘅好時地。係啦，咁你可以喺呢個忙碌嘅聖誕假期當中，小朋友又夠開心，又可以約埋啲朋友仔一齊喺聖誕期又可以見下面啊，咁都唔錯嘅。 留港消費啦，推動經濟啊。